活动，并已经调查过基地内所有海外学生，冇人被捕。有官员透露，枪手曾经在社交网站发表文章，提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指控美国人都是反穆斯林。而枪手在案发前几日曾经到过纽约市，正调查他的目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5%。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建南、三亚建南、香港建南、沙堤建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建南吹强风，天气预防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建南同三亚建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建南同沙堤建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了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了。2019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的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元加到20,000元。 我知道，以前未用完的资助都用得回，申请有效期和次数都没有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更多了课程选，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一下。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07，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在星期一啊，继续咧喺准时啊，翻到你入嚟直播室嘅咧，有李志柏元浩陪住你哋啊吓。咁啊，出边系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 晨光每日一格。 有一个地方咧，佢有一个夜市，夜市入边有两个嘅面档，两个摊位啦。摊位咧好近嘅，座位亦都一样。一年之后 ，A 赚嘅钱咧啊可以俾佢买屋，但系 B 咧同样嘅档位，佢竟然间咧就系冇能力咧就系买屋，点解咧？原来 A 同 B 啊，佢哋生意都系好好噶，但系咧。B 嘅生意虽然系好，不过咧啱啱煮嘅面咧好快，即系好热啊！嗰啲面一煮好嘅时候咧，啊，系啲食客咧就即刻，哇，热辣辣嘅面，梗系好食啦！ 但系佢哋通常咧都要用啊15分钟先至食完一碗面。而 A 嗰个摊档咧，佢将煮好嘅面即刻咧就放喺呢个冰水嗰度再浸30秒，然后即刻咧再攞俾个客人，温度可以话系啱啱好。原来有阵时我哋为客户咧悭咗嘅时间，我哋净系谂啊，不如佢快啲可以食到饭啦，佢快啲可以食到碗面啦。快嘅唔单止系客人，快嘅快赚到钱嘅，仲要系个东主自己添。所以有阵时我哋为人哋去到谂多一步，为人着想嘅，其实最终赚咗嘅成功嘅，可能系我哋自己。我哋唔需要啲食客有阵时食嘢食到滚水绿噶，有一个啱啱好温度嘅面送俾佢哋，然后我哋自己嘅前途就行得更加好。呢个就系面档悟出嚟嘅成功之道。 黄昏，直路放任，前亮红灯，逃避狂奔，回望红灯。自远亦近，像我内心亦是爱亦恨。黄昏，伤口加深，忘掉红灯，情路狂奔，谁人能令我失掉了灵魂，可以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离别的路越遥远，思想越定远，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断太想伤心，忘掉前今，沿路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难以自欺，难骗自己，难了断爱 上下一首歌，嚟自郑伊健《情路狂奔》。咁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日温差亦都系较大噶吓。咁啊，气温咧会进一步回升噶啦。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各位听众，当你们男士上班的时候，需不需要打胎的呢？ 打胎到底点嚟咧？点解无端端又要打胎嘅咧？原来17世纪中期嘅时间，法国有一位大臣上朝喺佢条颈嗰度咧，佢咧就打咗一个咧就系白色嘅围巾。在这个白色的围巾上面，条颈那里，他再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结。当时路易十四见到了，就是哇，很漂亮啊，就赞他了。除了赞他之外，还当众宣布用这种方式去打结，在条颈那里打一个结，是一个高贵的标志。并且下令上流的人士都要如此打扮。由此可见，咁啊，打呢个嘅领呔系源于咧就系欧洲噶。领呔作为一种咧就系古老嘅传统产品啊，一直咧都系作为啊尊贵咁样去到注解嘅。一条做工好靓或者系好舒服嘅领呔咧，就系每一位男士嘅经典嘅一个装饰物嚟噶。啊，当今嘅社会环境底下，男士嘅形象啊，好多时都会话系走向成功嘅第一步嘅，有一种文雅啦。沉稳啊，温情啊，呢啲咧都系男士咧，即系成功男士具备嘅一种嘅气质气魄。希望啊，用衣装都已经可以充分展现出咧，就系男士呢一种嘅丰富嘅内涵。好啦，今日净系讲呢一个嘅呔啦，呔嘅品质咧有好有唔好噶。从基本上嚟讲咧，就系取决于譬如系正常嚟讲嘅款式或者牌子啦。虽然咧而家就呢个年代，啲人都已经唔会话特登咧行过嚟摸下你条呔啊，系啲乜嘢嘅质地。咁但系材料嘅识别咧，其实都有三个唔同嘅方法嘅。第一，识别相关嘅材料标记，例如咧就系包织真丝嘅100%啦，真丝啦，同埋仿真丝嘅。视觉嘅手感方面嘅区别咧，譬如系真丝方面嘅色泽就比较上咧系柔软啦、柔和啦，手感亦都系好细腻噶。啊，仿真丝咧就系色光咧就系发亮，手感咧就系亦都开始有啲叫沉稳嘅感觉啦，粗糙少少嘅。领呔咧对我哋翻工嚟讲，而家系好多人嘅基本礼仪嚟噶。你又会唔会喺打呔嘅时候咧啊，每日朝头早系俾心机打一条呔，从而显示出咧就系你俾心机，甚至乎热爱呢一份嘅工作咧？ 醉与不醉，还是醉。 不退，为什么自己的心里永远有顾虑？参加者的嘴巴每讲一句，遗弃跟记取，仍是迷堆。 歌曲嚟自陈晓东《黑色领带》，今日会谂下自己用啲乜嘢嘅颜色嘅领带啊，去到翻工啦，七彩嘅、间条嘅、格仔嘅、有圆点嘅，好多唔同颜色嘅，定系正式嘅咧？领带咧好容易咧就会俾人哋发现到咧，就系、原来呢一个人咧个领带嗰度可以揾到就系佢呢一种嘅性格浮现咗喺度嘅。所以咧，我觉得有阵时领带咧都系某程度上系好似展现咗一个人喺职场上嗰种嘅活力噶。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66%。30 seconds and counting。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每逢咧去到圣诞节啦，咁啊欧洲咧当然会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市集啊出咗嚟啦。咁啊今年度咧喺我哋香港啊，仲有一个咧私人嘅屋邨，美孚新村嗰度咧都举办咗一个咧就系叫做特色嘅叫做咩咧圣诞暖粒粒墟市，特别咧就系关注一啲咧就系中援低收入嘅朋友啊。这个墟市呢就在美孚万事达广场对出啦，桥底即是以前呢好多游乐场啊，而家有好多市集嘅地方。这个呢算是一个桥底下嘅闲置用地嚟㗎。咁希望呢可以喺呢个地方嗰度呢就俾档主合法同埋安全咁样摆档之余啊，同时呢亦都係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嘅食物选择，仲有呢就係独特嘅餐饮体验。提供一啲亲子嘅好去处，令到大众都可以喺呢一个桥底咁我得到呢就係圣诞节嘅喜悦嘅。我仲记得呢喺我小时候呢个桥底呢就有好多，除咗巴士站之外啦，仲有好多呢个嘅小贩嘅摊档啊。以前细个咧都会特登啊走落去咧就买好多唔同嘅小贩嗰啲嘅美食嘅。啊， 今年呢个墟市咧，亦都有21个嘅熟食档，40档咧就系干货，同埋10档咧就手工嘅工作坊。其中啊，熟食档嘅摊位咧，咁我哋见得到啊，卖超过30款嘅特色美食。当中咧亦都包括咧，譬如系酥炸海鲜饼啊，土耳其汤都有，泰式鸡肉串烧，红油抄手，芒果糯米饭，咁啊炸香蕉，炸香蕉唔知系咪印尼嗰只啦吓，玫瑰花茶叶蛋。炸沙翁，咁啊鹿仔造型嘅朱古力啦，呢个就好啱圣诞节啦。你又会唔会咧喺今年嘅圣诞节嗰度揾一啲嘅墟市嗰度咧，就系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墟市或者圣诞带嚟嘅呢一种嘅气氛咧吓？唔同嘅地区咧都有墟市嘅。咁其中咧有啲嘅顧問亦都話到啦，相關團體已經籌辦咗墟市10多年啦，10多次噶啦，表示一直咧都喺香港推動墟市嘅政策。佢哋話到啊，現時每一次申請過程都係十分之繁複噶，需要經過咧就係政府7個嘅部門咧去到審批，耗時啊2至3個月嘅行政手續。除此之外，小販亦都咧就係會被打壓，甚至咧就係會有啲人咧就覺得佢哋哇好似整到啲地方污糟邋遢，要平衡各方面啊，一個墟市咧先至可以成功咁樣做出嚟嘅。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咧，不妨多啲感恩感谢嘅心态啊！好多咧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回忆嚟嘅，唔单止净系墟市，甚至乎喺举办墟市嘅地方，都系我哋好多人嘅回忆。属于你嘅回忆啊，会唔会今年度亦都可以见得到？咦，有墟市喺呢度多咗好多唔同新嘅故事喺入边咧？ 一句接一句，一对接一对，谁的流行曲现在已经几多岁，旧时某某拍着拖脆弱到听失恋心碎，一句中一个，我们是一伙，如果流行曲就像一纸的经过，就如你我爱什么，配乐也扣上那些歌，我们有歌曲作伴，一起也一顾，从来都不算你们，就如我们总拒绝沉闷，就是又不满，总会找到心爱那一唯一流行歌，活在脑海改不了，但我永远发着笑，渴望要跳舞有多少，我们有歌曲作伴，一起也一顾，从来都不算你们，就如我沉闷就是有不满，总会找到心爱那一 沉闷，就是有不满，总会找到心爱那一 所以歌佢嚟自草蜢嘅《我们》啊，呢个时候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进行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民阵发起国际人权日游行，争取五大诉求。大会话有大约80万人参加，警方话最高峰时有183000人。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形容80万人系非常多，人数较早前嘅游行少系由于较迟做宣传，呼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诉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游行期间有人在中环和铜锣湾堵路，与防暴警察对视，水炮车和装甲车在附近戒备，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入口怀疑被人纵火。政府表示大批市民参与游行过程大致和平有序，但仍有暴力和违法行为，对于针对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破坏和纵火予以最强烈谴责。律政司亦呼吁尊重法治，强调政府绝不容忍破坏司法机构或损害法治的行为。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指，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原本想请辞和留在伦敦，但北京下令他回港。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表示，郑若骅没有如报道所指提出请辞，说有关报道全无事实根据。金融时报又提到，郑若骅回香港后没多久，他的丈夫潘乐陶旗下的安乐工程发公告，说竞争事务委员会人员到他全资附属公司调查。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表示，报道提及的案件正由竞委会调查，律政司司长不适宜作出任何评论。法国工会不满政府计划改革退休制度而发起的全国大罢工持续到第四日，交通继续大受影响。总理菲利普表明决心完成改革，强调如果今日不彻底认真渐进地推行改革，将来都会有人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去做，他会在星期三公布详细改革方案。不过部分官员立场有软化迹象，试图减轻工会的愤怒。财长勒梅尔强调希望保持国家预算平衡，但日期可以开放讨论，不想令关注改革的人突然大受影响。环境部副部长亦重申，政府会保持灵活性，可能会分阶段将旧制度和新制度融合。法国总工会主席马丁内斯表明会继续抗议，直至政府完全放弃改革。印度首都新德里一间非法生产的工厂发生大火，最少43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日清晨，这栋4到5层高的建筑物低层首先起火，迅速蔓延到3楼。当时最少100个工人正在睡觉，救援人员救出60多人，部分人烧伤和吸入大量浓烟。消防话，建筑物未领有适当的消防牌照，是一间非法经营的工厂。工厂负责人经已被捕。当局经过调查和根据目击者口供，初步相信火警是由电线短路引致。总理莫迪形容大火非常可怕，对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早晨，早晨，早晨啊！各位亲爱的听众，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7%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啊，话大家留意住啦。咁啊，继续扭开心机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揭报纸先。阿发展局早前咧就指出啊，咁啊见到东涌新市镇咧就扩展近呢一个嘅填海工程嗰度啦，首次咧都引入咗咧就生态海岸线，以保护咧就生态嘅环境。咁佢哋喺网址嗰度亦都话到啦，咁啊话到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在联同咧就系港大进行一啲可行性嘅研究，咁喺西贡、屯门、龙鼓滩同埋沙田嘅马料水嘅海堤啊，放置一啲生态嘅海岸设施，要作一个咧就系实地嘅试验嚟噶。用以咧就系评估生态海岸线啊喺香港唔同水体嘅一个应用同埋发展嘅可行性，预计啊2021年啊年底咧就会完成啦。发展局黄伟伦就表示啦，生态海岸线系喺一个可行嘅情况底下，咁啊加入咧就系模仿自然潮带、潮间带嘅一个设计嚟噶，可以储水以及咧就遮阴。提供一个合适的叫做环境同埋庇护嘅空间，让到海洋嘅物种栖息同埋生长，提升生物多样性。佢哋更加话到啊，由于香港咧就少有采用生态海岸线嘅经验，咁啊故此希望咧实地试验研究生态海岸线模式啊，同埋咧即系促进海洋生态同埋生物多样性嘅成效。他们都说到今次的研究的选址分属在不同的水域，包括海洋性的西贡、开放水域的马料水和河口性的一个屯门龙鼓，用意就是帮助评估生态海岸线在香港不同水域水体的一个应用和发展的可行性。研究已经在上年的11月就开展了，预计2021年年底就会完成，当中包括就为期两年的实地监察，而实地监察亦都在今年的3月亦都是展开了。 佢哋都话到啊，今日喺首六个月嘅实地监测入边，初步结果咧，哎呀，令人鼓舞、哦。佢哋咧就话到啦，嗱，以马尿水嘅试点嘅初步监测嘅数据咧，去到做一个嘅比较先。喺部分啊生态河堤嘅组件上边，录得咧十一种啊吓，喺呢一个附近啊，或者系垂直啦，甚至乎系嗰啲嘅堆石堤上面咧，揾唔到嘅物种，即系咧多咗物种啊吓，包括咧海藻啦、珊瑚藻啦、蟹都有、啊，同埋唔同种类嘅螺啊，螺咧就会黐住喺嗰啲嘅石头嗰度噶嘛，反映啊组件咧有效建造一啲新嘅生态环境，增加生物多样性，同埋咧就促进呢个生态嘅功能。当然啦，喺呢一个嘅建造啊，河堤啊嘅同一时间，亦都要谂下啦，即系填海啊、造地嘅破坏资源问题啦，同埋白海豚嘅问题啦。政府应该点样咧？系去到喺呢个环境上边同埋发展咧，平衡各方面咧？呢个咧仲系需要好多嘅智慧先至得噶吓。咁但系海洋咧就成日都话啦，系我哋生命嘅来源嚟嘅，我哋系的而且确应该要好好地爱惜佢嘅。 放 健一首嘅作品《曾经沧海也是爱》。星期一嘅早上啦，嚟到咧就系6:44，我哋有职场 QL 啊，今日朝头早咧，咪咪 Chan 都会上到上嚟同我哋讲下有啲乜嘢嘅好餸啊，哇，好食嘅嘢咧介绍俾我哋，等我哋翻工都唔使饿住个肚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职场便当，喂，哇，系咩飞过？系咩飞过？系小龙女、啊， 我坐翻定先。落地啦，落地啦！ 原来你唔系陈玉莲，唔系，我唔系呢个年代嘅。原来你系 李若 李若彤， 系啊，我系现代小龙女， 系啦， 系啦。 哇，咁轻盈嘅你最近真系跟咗营养师之后唔同晒、啊， 食嗰啲冇油餐啊， 冇油餐，上个礼拜嗰个冇油餐啦、啊， 系我都唔系咁 dry 啫，系咪？ 我今个星期晚晚都去咗食火锅啊， 即系中咗个冇油餐浪底， 冇油餐浪底，夜晚就去到吃喝玩乐啊嘛。 其实点解我喺冬天先至介绍呢样嘢咧？因为真系冬天咧，我哋啲羊腩煲啊，打边炉啊， 系同埋香港冬天都唔系好冻啊。 韩国烧烤，但我哋会多啲藉口食呢啲嘢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个晏昼咧食翻啲冇油餐轻强啲咧，都系为大家打出个未来，打好个底啫。 健康都需要。要有胜利同埋有信心嘅第一步嘅， 系啦，同埋俾大家觉得即系冇咁 guilty 啊，觉得自己今晚打边炉，晏昼嗰餐轻食啲， 系， 但系轻食得嚟又唔系净系食沙律冻冰冰， 冇错啦，系啦，个个都可以，好似咩咩 chain 咁样，古墓派上身， 系， 哇，咁今日啦，嗱，今日有啲咩又系咪冇油系列嚟先？今日 推介多个冇油系列， 好啊好啊， 推介多个溶液。嘅吸容易食嘅冇油系列， 便当入边有咩先？ 系 古古惑惑， 我好似冇讲过呢样嘢，但系真系容易到爆炸， 睇唔到、 啊。其实都唔使唔系，即系唔好话我教大家，我只系拎出嚟提下大家。 吓， 系啦，番薯， 番薯，突然间谂起老夫子个大番薯， 系啊，唔使咁大噶，细粒啲啫。而家啲番薯好兴好细粒噶， 而家啲番薯细粒咗好多噶啦。 番薯真系容易带，容易整，容易食。 但是容易放臭屁的。 是咩？ 是不是的？ 我不知道。 有人成日都是这样讲。 可能我同番薯太 friend 啊。我又没有因为吃了番薯放屁。 他没有害你。 是啊他没有我没有害他所以他没有害番薯。 所以他没有害你。 或者我习惯吃番薯。又或者我本身已经有很多这个生理需要。不用靠番薯自己都不觉得。 有没有番薯 都不觉得。拨了一下。是啦。咁其实如果有得放即是都好帮你排咁啲毒气。 是喎、 哦。是啊。 你又啱， 我又冇惊过、啊， 同埋你小龙女飞紧嘅时候，仲有啲喷射 仙气喷出嚟，系啦，就系、是、因为食咗番薯啦。番薯真系容易带，我话俾你听，番薯咧几容易做诶，烚又得，焗又得，摆电饭煲又得。 焗其实都几好食喎， 系啊， 番薯真 系最好食 嘅，系啊， 焗系最好食啊。 焗咧个番薯咧，佢唔需要特别点样整咧， 系 你真系扭个焗炉， 系啊， 佢就已经香噶咯， 系啊，有啲奢侈啲嘅做法嘅，系啦、 啊， 即系你要不断再。烚咗个番薯，然后将个番薯咧，烚嗰阵时落少少片糖， 哎呀， 咁个水系甜甜地啦， 咁啊实甜啊个番薯， 系啦，你就烚十零分钟到先，然后摆落焗炉度，就焗可能焗十零分钟，你又拎出嚟，将头先嗰个糖水再涂喺个面度，又入去焗，到时呢个就搞耐少少嘅，但系就嗰阵真系好似我哋宵夜食嗰种煨番薯味道， 系啊， 系啦，咁但系我哋 闻到都香， 我哋而家想轻强啲嘅，其实普通烚番薯，烚番薯就搞掂啦， 嗯， 你唔好问我烚几耐，因为我唔知你买大嚿定细嚿， 嗯， 但系烚番薯我只可以话俾你听。点样 check 到佢咧？通常番薯而家好兴嗰啲日本番薯，一包有五六七条嗰啲咧，十零分钟就搞掂噶啦。咁其实 有啲噶嘛，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 嗰条鬼命 系啦。嗰啲番薯其实咧，你想佢知道熟唔熟咧，就系、是、譬如十零分钟之后，你揾对筷子吉一吉佢，吉得穿。咁咧就其實基本上都得噶啦，好、 哦、 容易 check 嘅啫。咁同埋番薯都冇乜所謂嘅，你烚一陣就得噶，爽口同埋比較腍啲咁嘅分別嘅啫。係、 嗯、 啦，咁、 嗯、 啊係啦，食爽嘅可能會放屁嘅機會容易大啲，我懷疑。 哦，係咩？ 係啊， 即係食腍啲，我諗冇咁個纖維冇咁高咧，我懷疑咧，係、哦、啦，我唔知，但我自己中意食腍啲嘅。 同埋而家番薯你即係烚完之後，其實好多時都係連皮食啦。 係啦，呢、這個就我要推介大家連皮食。 係， 所以你就食嗰陣時咧，就將我就會用牙刷刷個番薯嘅、 嗯， 即係刷乾淨佢幫佢。 你好愛個番薯、啊， 幫你刷牙哦，係啦，咁就可以連皮食咯。係、 啊、 啦，咁我通常就係、是、我有個嗰啲咧包三文治啊，包番薯嗰啲環保。保袋嘅，塞完然后就劈落嗰个环保袋，跟住就行出就出街啦。咁翻工其实都唔使食饭嘅时间，你随时肚饿拎两条出嚟食，系、 嗯、 啦。咁如果你一餐食番薯餐，再加啲菜，你谂下嗰餐会唔会有唔健康嘅？ 冇喎、 啊，嗰餐有冇排毒嘅嫌疑？ 同埋番薯又本身又饱肚， 又饱肚，又有纤维， 系啊， 又系冇油。又有排毒，又有蔬菜嘅感觉、嗯，所以真系抵食噶。 系啊， 但系你想热食嘅话，其实你将番薯 叮唔到噶咯，系嘛？ 叮可以叮噶，可以叮噶， 可以叮噶， 你都可以。但如果你叮咧，我会觉得你翻到去咧，譬如摆落个杯度，都加啲水，先至叮。 嗯， 但系我意思你都系煮熟咗先，唔好靠微波炉油头叮。 啊， 我就好未试过由微波炉油头叮个番薯。 啊， 我唔知道几耐时间。 嗯， 但系我会建议大家烚咗先， 嗯， 就比较容易处理啦。咁、嗯、如果你想食唔系番薯，我想食热、哦， 嗯， 你可以番薯饭、番薯粥。 哦，都几多变化喎、 啊！系啊，所以番薯几好配搭噶。咁你食番薯饭， 番薯饭难唔难整啊？ 易到爆炸！其实将个番薯咧切开一片片啦，然后咧就摆喺个饭面度做整就得噶啦。 哦， 同煮饭嗰阵时一齐摆埋落饭面，揿个掣， 吓 食得噶啦。 有冇多啲调味品可以？ 嗱，你番薯饭整好咗之后咧，你可以 紫菜咁样得唔得？ 嗯，日本 feel 啲啦，落啲豉油啦，落嗰啲咧，我哋整饭团嗰啲撒芝麻、紫菜嗰啲咧，摆落去，嗰、个饭有咩可能好食咧？ 系， 所以番薯都系一个几好嘅，俾我哋嗰餐又饱肚又冇油，又好似落咗啦，又可以清清地肠胃嘅一餐。夜、晚今晚可以羊腩煲啦。 系。番薯粥都系个几好嘅提议，番薯粥叮翻热又唔需要惊咧，就系冇水啊，即系水分嘅问题。你粥本身都多水嘛。 番薯粥加肉松好好味嘅， 系 系、 番薯糖水又得， 系啊系啊， 番薯糖水又系可以一餐咁，你煮多啲咁，啲同事围一围咁样就可以 落多少少姜，落少啲甜，咁就可以食多少少咯。 哦， 咁就有即系、就是、你当其实都当番薯咁食咯，你食多啲番薯，但系嗰个就有水咁样食法，你又会觉得啊，又冇咁干掹掹咯。 我见有啲人咧喺即系食番薯嘅时候咧调味啦，佢哋都中意咧就系、是、选择系咪用啲黑椒，有呢一类型咁样嘅调味方法噶。 番薯落黑椒 有冇啊？ 你可以试嘅，我就冇乜试过、 哦， 因为番薯偏甜啊， 哦、 所以我觉得佢唔使用咸味咧都冇所谓。 嗯， 系啊，你有冇食过番薯薯条？但系番薯做噶， 好似有食。 系啊，香港唔系好兴，但系外国好兴。 我都系喺香港嘅西餐厅嗰度食过。 系啦、啊，系啦、啊，咁外国系好兴嘅，但系我冇推介大家，因为如果整薯系啦、啊，通常炸，咁、除非你用嗰啲光波炉整薯条啦。咁、如果你用光波炉薯条，你可以唔用薯仔，用番薯都系一个几好嘅推介。 哦、 但系咧，外国就好兴食番薯条嘅、 嗯， 因为好似冇咁，又系冇咁罪疚感啊、 嗯。 比起番薯比薯仔有嗰个营养价值又唔同。 哦、 就系、是、咁。 唔知道嗰啲外国嘅，即系嗰啲欧洲牌子嗰啲超级市场，有冇嗰啲番薯嘅薯条？ 我又未见过、啊，我谂有都好贵啊。 如果唔系啦，咁但系试一两包 可以试下、啊， 睇下嗰个效果同味道咁 样。可以试下、啊， 因为佢哋嗰啲薯条，我觉得都几好食嘅。 系噶， 咁就咁焗啫嘛，其实、 啊、 又唔使点样落少少油啦，当然 系啊系啊， 跟住咁焗下佢，其实都好食，咁啊真系一餐嚟噶。 系啊系啊， 我最中意咧，即系啲唔健康系列咧、除咗焗呢个薯条之外，就焗埋呢个鱼手指。fish finger， 咁呢啲如果你话喺 office 咧，其实有个焗炉你都可以整埋嘛。 哦，你中意食焗薯，咁、 哎、 番薯都系可以噶啦。咁我哋就唔好买细细条啦，买大个嗰啲。我话俾你听点样提升佢味道啦、 啊。 你焗完个番薯，解开个十字之后，落少少 sour cream 或者落少少 yogurt， 你觉得 sour cream 都偏肥嘅话，落少少 yogurt， 跟住叮叮叮叮叮叮叮，落少少肉桂粉落去。 肉桂粉啊！ 不得 了呢、這個，即係你喺咪熱嘅番薯，嗰啲 sour cream 溶咗，然後有陣肉桂嘅香味，肉桂同番薯甜番薯係襯到爆裂嘅。 哇！完全 feel 到嗰 即係個焗薯呢個系列真係不得了、啊、 我覺得可以用四個字嚟形容：豪華焗薯啊！ 係啊，我中意豪，我會用六個字。豪华高贵焗薯， 豪华高贵焗薯， 系啦系啦， 大家不妨试下呢啲咧喺 office 其实都好简单，只要有个好简单嘅焗炉都一样做得 到。然后就嗰种感觉系轻食嘅感觉， 冇错啦。 然后打好个晏昼底，夜晚就可以疯狂一番， 又去打边度啦？ 系啦， 拜拜， 拜拜。 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走。 七点钟嘅龙虎榜之前咧，揾嚟一首嘅作品，郑秀文嘅《舍不得你》。呢、这个时候先听埋龙虎榜先，转头晨光第一线，中文流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一个人要面对分手，有啲人可能会选择喊到呼天抢地，有啲人就选择洒脱离开。过去 Sugar 连诗雅推出嘅作品，唔多唔少都会带出一种苦情嘅味道。由 Larry Wong 作曲，林若宁填词，希望透过呢一啲轻松嘅节奏，话俾大家听，当失恋嘅时候，应该要表现得洒脱，要有自信、自爱。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连诗雅说分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会在星期一公开听证会之后，再对具体条款的内容和措辞作出决定。对于民主党人提出大量证据指控总统特朗普寻求外国协助以赢得明年大选，纳德勒相信如果交由陪审团裁决，相信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得出有罪的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啊！ 我想说，其实已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是我。 梁静茹嘅暖暖，净系听个名啊，都已经暖粒粒啦。不过呢一首歌最紧要咧就系提醒我哋，好多时咧一啲感恩同埋咧多谢人嘅说话咧都应该要讲出口噶，话俾佢知你有几咁珍惜佢、重视佢，当然都可以令到人暖粒粒噶。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你比自己更重要。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择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罗罗啊，我希望你们吸紧毒的人尽快快点戒毒啦，因为呢吸毒真的带来很大影响的，希望你们快点戒毒，我都可以为我 BB 戒毒，你们都可以的。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起硬同行抗毒。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又是时候买定礼物送给家人和朋友了，不知道送什么好呢？ 我觉得呢， 杯啊，暖水壶定是朱古力好了， 唉，都是没有新意，不如这样送那些瑜伽席 乒乓波板、哑铃、健身球或者送对跑鞋都唔错、哦。因为健康就是最好的礼物，送呢啲运动用品，对方可以感受到你心意之余咧，仲可以鼓励佢每日都要喐一喐，一举两得啊！ 啊，咁不如你送架健身单车俾我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系十五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比较上干燥啦，六十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除咗我之外，仲有 O 喺度，早晨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啊今日咧可以先分享咗呢一个先，今朝咧六点四十三分啊，啊呢啲智能电话最好，叫啲粉红色云都几错，就咁一 橙橙地嗰啲， 系啊。坐完车就见到，咁啊觉得 寻晚都有、啊， 心里都几开心啊！ 即系寻晚黄昏嘅时间咧，嗰、那个日落都系照到嗰啲云彩，都系哇好橙色咁样。 日落就系橙色嘅，朝头早头先六点几钟就 多咗啲粉红色喺度， 粉红色嘅。咁知道 大气层嘅粒子。 礼拜六日阿小白都去咗山野之间去， 哦系啊， 行下山啦，咁啊都有啲点滴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见你头先六点嘅时候冇乜点讲自己行山嘅一啲体验， 冇 啊， 因为家常事系咪？你 家常事啊， 行山呢啲 其实我连续两日都有， 等于食碗饭啫嘛。 系啊， 我就系见你连续两日都去，你都唔同听众分享一下，所以我就撩你啲、哦、行山嘢出嚟讲啦。今次禮拜日啦，不如講禮拜日行嗰個山啦。 星期日咧，即係尋日咧，就喺屋企附近嘅。咁嗰個位咧就係新娘潭。係 你話新娘潭嘅秘境啊嘛，嗯、我睇到。 因為咧，其實新娘潭有個位咧，其實如果沿住呢個大美篤向新娘潭方向咧，其實嗰度有接近咧五公里嘅山路嘅。咁嗰五公里山路咧，佢哋你初頭行大概差唔多三公里到咧，你就已經可以去到呢一個嘅八仙嶺嘅入口， 係 係啦。咁你可以左轉上呢個八仙嶺啦，係咪？咁、一左轉就去嗰八個峰。咁不過八個峰咧，大家上嘅時候就要三思啦。 梗係啦，大家都知道八仙嶺就唔係咁容易行 嘅，係真係難嘅，因為你上去已經難啦，仲要就係八個峰，即係你上落咁樣八次。咁去到順陽峰咧，去到順陽峰攰啦。咁你想走咁点啊？ 又走峰系最后一个， 顺阳峰最后一个系啦，即系以大 未 行 过八仙岭嘅朋友，可能唔知边度系顺阳峰。咁小华头先同你讲咧，就系八仙岭入边咧最后一个峰咧就系顺阳峰， 由大美篤嗰边开始睇啦。咁最后一个就系顺阳峰啦。咁你去到顺阳峰嘅就攰，咁点算啊？哎呀，惨！冇得走，咁、所以上八仙岭之前咧，大家就要小心， 知道自己嘅体能同埋体力够唔够支撑成个八仙岭 嘅水啊，够唔够食物啊？因为咧，如果你上咗上去咁样行去埋呢一个顺阳峰嗰度咧，你要过埋黄岭又比较辛苦，六百几米嘅，咁你顺阳峰都五百几米，即系正常啊，大美篤上到五百几米其实系辛苦，咁狮子山都系五百几啫嘛， 系啊，同埋大美篤就叫做八仙岭嗰啲位置未必有得补给啊！你唔同行西贡咧， 完全冇 得补给。即系譬如你行下，有啲西湾亭啊，落翻西湾村可以食翻个即食面咁都仲得。咁你嗰个行程就会觉得，尤其是初阶同埋中阶嘅朋友，就中间要歇一歇啊，饮啖水啊，补给下噶嘛。咁、但系头先小白讲嗰啲就难度系数都几高下， 高嘅。咁所以我寻日就净系上一上八仙岭，上咗山峰之后就落翻落去，再去呢一个嘅新娘潭。嗰边 讲翻个背景系啦，咁就五公里背景， 嗰、那个叫做背景咧，其实系因为真系连电话都收唔到，佢、哦、有个位好好衰噶。 我以为背景嘅意思系因为隐世到好靓， 咁嗰 个 都好多人行嘅， 咁但系连电话都收唔到， 电话都收唔到噶。我自己会称之为嗰个可能系因为八仙岭后边，即系好似月球后边咁样咧，收唔到啲电讯啊咁样。 可能冇驳线啦，又系用翻最老土嗰啲解说啦，系冇网络覆盖咯， 覆盖唔到啊，冇办法啦咁呢个。咁所以即系大家如果去行山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啦，系咪先？ 量力而为， 即系方力申都教你嗱、啊，留意翻嗰个网络嘅覆盖范围。 系啊， 系啦，星期六就去咗针山， 系 啦，咁啊针山山顶、 那個、就你恒常会行啦。 嗰、那个系啊，嗰、那个通常啲物理好劲都会行到嘅一条路径嚟。嗰、那个同崔杰同行咯，系咪？佢都好犀利啊！佢上针山之前同我讲，喂，咁车噶？食块饼先咁样，我心谂边有用噶，临时临急食块饼。 咁啊，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啦。礼拜六日嘅假期咧，就周而复始嘅。咁过咗嗰个礼拜六日咧，冇做到啲嘢唔紧要。咁啊，coming 嚟 做翻咯，系咯， 系嚟紧嘅一个礼拜六日，你咪 plan 下咯。始终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行山咧都要好好嘅周长嘅计划嘅。咁啊，计划得嚟咧，礼拜六日行就差唔多噶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Sammy！ 哎呀，慢过添、 啊。突然间扮到把声咁鬼精神，以为你都系同个样样咁眼瞓添。 早晨啫， 系嘛？喂，即刻睇下啲交通先，有冇啲咩问题啊？ 真系要特别提提大家，龙翔道有工程啊，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咧，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影响到咧呢一段咧去荃湾方向咧都有少少挤塞啊！揸车朋友呢段时间咧记得小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对开咧就有工程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交通都挤塞。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港铁方面，大学站就仍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是暂时关闭的。轻铁方面照旧 761P、751和614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继续提提大家，在九龙由于这个设立的临时交通灯，窝打路道和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封闭。过往几日这个位置都交通有点挤塞的。同样都是叫大家看看可不可以走其他路，或者真的走过。特别小心啲咯， 系啦，咁提咗大家噶啦，咁啊尽量唔好即系成炸车堆埋喺嗰个位啦，始终快线都已经封咗一条，即系得翻两条行车线，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封咗快线嘅位啦。 其实真系好羡慕小白你啊， 点解？ 即系我唔知点解可以揾到嗰个力气咧，同嗰个定力咧，系咁冻都仲可以去出去。 唔系喎，但呢段时间咧都真系多咗人行山，反而大家觉得呢一啲嘅气温或者呢一种嘅天气先系秋天。 你喐紧咧，你唔冻噶啦， 我真系好冻啊！ 唉，得啦，唉，嚟紧约你行啦，等你体验下点样系可以行山唔冻啦吓。 好啊。 系啦， 好啊， 唔该晒 啦。可唔可以行翻啲唔好咁个危险度？ 得噶啦，得啦，我行都好安全噶，我全部都好安全噶，你放心啦。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就要问下彭爷爷啦。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彭爷。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哦，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 15度啫，出边系咪好冻啊？ 而家出面啊都真係陰陰寒咁樣喎、因為呢雖然呢就天色嚟講呢都算係幾好㗎、見到有呢一個嘅藍天底啦，雲量呢都有返唔上下，不過今天呢啲雲呢都係、那個形態比較係 flat 一啲嘅，即係呢好平咁樣一片片咁樣就唔係一嚿嚿咁樣，咁所以呢都冚晒差唔多都有三分一個天空咧，你有陣時喺雲後邊就見到係其實都係藍天底嘅，咁陽光咧就有局部地區咧就未滲得曬出嚟，所以有少少偏向咧天陰陰咁，咁自然咧感覺上啊會凍一啲嘅。咁喺路面上面行嘅時間咧就風咧又唔算大嘅，都係靜靜地一兩陣咁樣咯嚇，咁、但係咧就吹埋嚟咧嗰種有啲寒意噶都嚇。 係啊，因為小陽光啊嘛，頭先彭爺都話啦，局部地區有陽光啊嘛，係咪先？ 係咁啊，應該啲雲咧，如果啱啱行過咗啦，經過咗 遮住个阳光咧，走到出嚟嘅时间咧，就会有种和暖嘅感觉噶啦。 系晒唔到太阳啊，着多件衫先啦，系咪？好啦，你都快啲一齐翻嚟做节目啦，彭爷转头见，唔该晒， 拜拜。 拜拜。长阵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转及干燥噶，早上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转及干燥嘅，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咁啊气温会进一步回升，咁啊可能嚟紧啲几日都会暖翻啲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8%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今天早上先听听啦，而家呢个时候啦，听下晨光大学先咯。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和电话旁边的 Andy 何安达。早晨啊 Andy。 Barbie 早晨，各位早晨。 其实呢我发觉今年呢真的很多时看新闻都见到很多都挺动乱的状况出现。 是啊，即是我们今天讲一个分离主义，即是这个做主题。其实不觉不觉呢，即如果你上去查一些资料呢，即是有呢種傾向或者有呢啲運動係進行緊嘅國家咧，大大話話有50-60個，即係呢一個其實即係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政治現象嚟嘅。咁我今日咧特別想講咧，就係嗱，大家知道英國就講脱歐啦，就12號要因為咁樣有一個大選添啦，就叫做 Brexit。咁而家另外咧，其實喺西方媒體裏面咧，有一個詞咧都經常係提到嘅喺新聞裏邊，就叫做 visit， 咁就係 exit 啦 ，exit 咧前面加多個 w 喺度，就變咗 visit 啦。咁個 w 係咩意思呢？其實就係講咧係加拿大西邊啊，係Western Canada 咁解。咁原來即係大家諗起加拿大都知道，魁北克省即係講法語嗰個省份咧，其實就試過喺1995年咧。就有一個公投咧，係要脱離加拿大獨立咁樣嘅。咁嗰一次咧就係好近嘅個投票結果，就係49.42%嘅人贊成。咁就反對嘅咧就係50.58%， 真係好接近， 即係1.16%嘅相差嘅啫。咁所以咧就係魁北克省而家繼續係加拿大個省份啦。咁但係經過嗰次之後咧，其實加拿大政府咧，都學精咗㗎喇，就過咗一條法例啦，佢哋叫做Clarity Act， 就係釐清嘅法例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以後呢就算係有啲省份呢係自己搞公投話要脱離獨立都好啦，咁究竟係咪就係過一半呢就叫做係就個公投呢就有效呢咁樣。咁而家呢條法例呢就講話唔係㗎，就係其實呢要交俾眾議院，即是要交給全國的那個立法機構啦，就由他們去決定什麼才叫做那個公投呢是反映到國民的意願。究竟是 50% 啦、55%還是怎樣呢？其實就要交給個國會去定的。這個背景啦，就1995年呢魁北克省呢就試過就不成功。現在我們說這個 visit 呢就是就在西邊啦，咁西邊其實主要呢就係阿爾伯塔省啦。咁呢個省呢就比較特別啲嘅，即係好多人叫佢做即係加拿大嘅 Texas， 加拿大嘅德克斯薩斯州咁樣。咁佢比較上呢就係得天獨厚嘅，有石油啦，有啲畜牧嘅天然資源啦咁樣。咁所以呢就雖然佢哋喺成個加拿大呢嗰、那個國會嘅議席呢是分布咧，就係得34席分咗俾佢，咁即係得10%。咁但係咧，佢哋經濟上高嘅貢獻咧，係全個加拿大嘅17%。咁所以通常咧，都係佢哋咧就係、是、要點講咧，係淨資助聯邦政府。就聯邦政府咧，就好耐都冇試過咧，係因為個省有事啊、窮啊，就由聯邦政府資助佢咁樣。咁就有少少咧，似西班牙嘅加泰隆拿。即係啲人覺得，喂，我經濟貢獻咁多，但係咧我得翻嚟嘅一個政治嘅聲音咧係唔成比例。咁好啦，而家咧就喺呢個背景底下咧，有一個咧就係、是、叫做直情咧就係、是、用呢個名咧就係、是、visit 嘅 即係做咗佢嗰個政黨嘅名，咁係冇幾耐之前就即係其實幾個禮拜之前咧，咁佢正式咧就去加拿大嘅嗰、那個，你當佢係個選舉嘅委員會啦，就正式申請咧做一個全國性嘅政黨啦。 咁其實即係隨住呢一啲咁樣嘅成立，係咪即係都代表咧係即係有啲事件去發生嘅時候咧，就會為政治都掀咗新嘅一頁咧？ 係啊，呢、這個趨勢咧，其實佢代表緊咩咧？佢代表緊咧，即係啲係啲反移民啊，即係覺得咧好多白人啦、啊、喺加拿大咧嗰、那個個份比啊，越嚟越俾其他嘅種族分薄咗啦。尤其是俾中東啦，即係佢哋驚啲恐怖分子就用難民身份入咗嚟啊咁樣。咁此其一啦，另外咧，佢哋亦都好想咧就起一條係即係比較係長嘅輸油管。咁就各種理由啦，包括環保嘅理由咧，就嚟嚟去都起唔到嘅。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啦。咁即係講翻轉頭咧，即係其實佢哋簡單啲講咧，就覺得成個加拿大喺我身上攞緊着數。即係我倒不如咧就自己獨立好啲啦咁樣。咁佢哋最近咧，其實似乎係個勢頭咧就升得好快嘅。而家呢個新嘅政黨啦，即係加拿大，我哋當佢西部獨立黨啦嚇，即係佢就嗰只。咁佢開頭咧，即係佢嗰個黨嘅領導咧，係一個以前係皇家騎警嚟嘅，即係大家知道加拿大有騎警嘅，咁佢就以前係一個警察嚟嘅。咁佢後尾咧就大約係十年前到啦，有啲報道就講佢咧就因為喺屋企裏面咧恐嚇過個老婆啊，咁結果咧就要俾個警隊咧就觀察咗九個月，咁最後冇事嘅，即係佢離職嘅時候咧冇任何係不良記錄嘅。咁而家佢咧就帶領呢個政黨啦。佢早大約係半年前到啦，佢自己嗰、那個因為未有政黨啦，佢嗰時係。佢嗰個念書咧，即係得一萬個人都跟佢嘅啫。咁而家咧，佢組織呢個黨咧，到最近即入去睇咧，即係佢宣布有嘅會員人數啦，即係未正式成立到個黨，有成25万啦。 哇！ 係啊，咁所以短短幾個月裏面咧，佢嗰、那個支持佢嘅人咧就係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以後留意加拿大新聞啦。即係好多人諗緊係咪移民，即可能要睇下呢啲呢一類嘅走勢先至得啦。 咁但係其實即係喺呢一啲咁嘅事件裏邊咧，的而且確都睇得到係好容易咧，就會引起一啲民眾嘅關注啦。可能係一啲同佢理念相近嘅人啦，又或者係咧一啲係支持佢某一啲態度啊或者睇法嘅人咧，都真係會好容易可以聚集埋一齊嘅。 係啊，佢哋即係其實我哋覺得杜魯多都叫做贏咗個大選啦，雖然係贏唔到。過半數嘅議席，即係成個加拿大嚟計。咁但係咧，其實佢喺阿爾伯特省啦，即係呢個西面嘅比較富庶嘅省份，佢嗰個受支持率咧其實好低嘅。反對佢，即係唔想佢做總理嘅人咧，多過83%。 哎呦， 係啊，即係即係同香港有得比。咁想佢繼續做總理嘅咧，其實得12%嘅啫，喺呢個省份裏邊。 但係無奈嘅就係好多時咧，都係要佢做緊嘅時候咧，大家先至知道，個問題原來出咗喺邊一度喎。咁到其時先至反對咧，就可能已經太遲啦。 係啊，咁就係啦。今日我哋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呢個有一個新嘅詞彙啊，政治上高就叫做 visit。 係咯，咁佢呢一個咧一睇字面嘅時候咧，有少少個感覺啊，係咪 we exit 啦？係咪大家都想逃離一啲嘢咧？咁就不得而知啦 嚇。係啦，嗰、那個 W 其實就係Western Canada 咁解，西面嘅加拿大都係想即係、就是、有一個咁樣嘅政治傾向啦。咁就而家咧嗱，呢、這個黨就申請緊成立啦。咁佢之前咧有一個類似嘅，就叫做係加拿大嘅獨立黨咧 ，Independent Party 啦。咁佢哋喺愛爾伯特省啦，就上一次選舉咧，其實就唔係贏好多嘅啫，即係得個支持喺1%度嘅啫。即係真係投佢票嘅人咧，13,400嘅啫。咁就同正話講咧，嗰、那個 Peter Downing 咧，即係呢一個 新準備成立的政黨的領袖、 嗯、 開半年前呢其實差不多就是萬幾個人支持他，但好像就這樣說呢現在呢已經是升了成二十幾倍的了、 嗯、其實這些變化就時有的、就是因為一些事件而很容易就會令到大家的民意或者大家的看法很不一樣，那適逢現在這個世代又是這麼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很容易就會今個月和下個月的一些趨勢分分鐘都扭轉都不得止、啊、 是啊，答辩我想我哋都差唔多时间 exit 啦，系嘛？ 系啊，我哋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唔该晒 Andy， 拜 拜。 晨光大学。 嚟自 Dua Lipa， Don't Start Now。今日温系15度啊，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人在网上号召发起大三罢黎明行动，朝早至少三个港铁站的路轨或者电线上有杂物，服务暂时未受影响。警方表示，朝早五点几到六点几期间，接到报案指沙田站的路轨上出现垃圾桶，粉岭站有衣架被挂在电线上，屯门站附近路轨有怀疑铁枝或者铁通，警员到场调查。沙田站的列车服务一度受影响，其后回复正常。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话，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原本想请辞并留在伦敦，但北京下令他回港。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话，郑若骅冇如报道所指提出请辞，话有关的报道全无事实根据。 金融时报又提到，郑若骅返港之后冇几耐，其丈夫潘乐涛旗下嘅安乐工程发公告，话竞争事务委员会人员到其全资附属公司调查。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表示报道提及嘅案件正由竞委会调查，律政司司长不适宜作出任何评论。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批评西方官员和学者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成为更大的安全风险，呼吁北约对抗中国是莫须有的误解和担忧。刘晓明引用《孙子兵法》内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批评有人以冷战思维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将中国发展看成是风险，强调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主张以合作谋求和平，以合作促进安全。刘晓明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不是要挑战哪个或者取代哪个，中国愿意与各国加强交流沟通，不断增进互相了解，促进互利合作，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繁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有工程啊，咁而家车龙长咗啦，已经排队天马苑，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啦，近住北架山花园，由于有工程啊，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呢一段咧就挤塞嘅，龙尾就去到天马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另外，青马大桥去翻机场啦，近住桥面咧就有交通意外嘅，咁啊开始就车多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现在开始车多，都是那句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而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都是慢车。啱啱收到最新消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这个北架山花园的工程就啱啱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的，龙尾去到天马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的工程啱啱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去到天马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 喺美国达拉斯，人人行路都唔戴眼。因为他们根本就睁不开双眼。 当地一座摩天大厦外墙闪亮亮，反射的太阳光行到班街坊眼都花。 究竟座大厦的工程出了什么事？又有没得救？ 电视节目《点解工程出了事》，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son。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7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除咗白元老之外，仲有欧喺度。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咧，年近岁晚啊，啊，通常咧都会有啲贼仔啊，咁啊会入屋啊，咁、啊偷窃啦，咁样啊，偷嘢啦，总之就系、是、咁依家近几年咧，香港就真系相对少咗啲嘅，即系呢啲叫做年近岁晚啊，俾人偷嘢啊，即系俗称哇，俾人爆间、啊、屋咁样咁、嗯。究竟呢啲事咧，仲会喺边度发生咧？咁其实世界各地都会发生嘅。 香港有阵时都会耐唔耐咧，睇到啲新闻报道就系话嗰啲大宅啊， 系。 即嗰啲獨立式嗰啲咧， 係啊， 係啦，入去俾人爆格啊， 咩嗰啲沙灘旁邊嗰啲啊， 係啊， 其實咩水灣咩水灣嗰啲， 我見到好多屋咧，佢哋好多嗰個嘅叫做防盜系統啊， 監控鏡頭、啊， 其實都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即係你基本上你離遠行過佢個 cam 又影到你， 係啊， 跟住你可能掂下佢埲牆，佢又即刻又唔知係會唔會響 alarm 咁樣， 係啊，同埋嗰啲屋咁大會蕩失路噶嘛，其實入到去。都應該蠢嘅賊人先會入呢啲幾千尺嘅屋嗰度， 但都有幾多係成功偷嘢嘅，所以賊仔真係 嚇、防不勝防啊！ 要小心小心， 大家小心小心，提防提防， 冇錯。 今日咧就想講一單新聞咧，都幾搞笑嘅。咁當然最後就冇俾人偷嘢成功啦、哦，竟然 做咩遇到個笨賊啊？ 這個都是很蠢的這個賊，但是呢你說他超級蠢又未至於，不過呢他就是因為沒有注重個人衛生啊，而搞到呢被人拉了，那一個賊呢，是喔、哦、小白你說對了， 做賊最忌呢， 是啊， 大味啊， 是真的很大陣味，哪個部位發出來呢，你估他的味道 假底啊，唔通系？ 唔系， 口气啊？ 唔系，口气就太过分啦。 难道系头油？ 系除咗鞋之后嘅臭脚味啊！嗱、哦，中国咧河南啊，一名咧男子日前就闯入啊民居偷嘢啦，因为咧惊脚步声太嘈啊，咁就嘈醒屋主啦，所以咧佢都几有礼貌嘅，佢入屋咧有除鞋嘅、 啊， 点不知咧？除咗鞋之后咧， 就太臭 了。系啦，只脚啊，脚臭味咧就顿时弥漫全屋啦，甚至咧臭醒咗啊，正正熟睡嘅屋主。屋主咧发现唔妥，哇，做咩咁臭啊？黐线噶，屋企有臭豆腐 咁样。 系啦，跟住就大叫有贼。 哦， 咁啊，咁啊，小偷咧马上就被经过嘅警察咧就拘捕。 吓。 啊，咁好嘅咩？河南啲治安夜晚黑咧都会有警察 打更 锣咁样。嗱，睇翻综合翻内地咧各个媒体嘅报道啦，屋主当天咧就外出跑步之后咧回家，咁啊跑完步啦之后攰啊瞓觉啦，咁喺梦中咧就突然闻到一阵嘅恶臭味啦，味道咧更加浓烈啊，不得不醒来查看。咁啊，随即咧佢就听到，嘿，点解？有声嘅出边咁样，喂，原来咧屋入边咧个电话线咧已经被整断咗咯，个贼都唔系蠢噶，即系佢一入去咧就做晒嗰啲， 冇搞错啊，咪你剪烂人哋嗰个屋企个电话线， 系啊， 咁但系有手提电话噶嘛，个屋主可能嗰个电话线净系爱嚟驳 fax 机嘅啫，而家 佢首先系咁样嘅，发现咧屋内咧嘅。手機咧已經不翼而飛啦，咁啊電話線又切斷咗咁樣，即係可能你部手機啊擺喺廳咁樣，俾人 被人撒走咗啦，咁啊荷包入边咧2000蚊嘅人民币咧都被人偷走咗咁样，咁啊屋主咧意识到咧屋企俾人哋爆啦，咁啊而咧呢个房屋入边咧哇仲系一阵臭味啊，所以咧就觉得咧呢、這个小偷咧就走得唔远嘅，所以咧就大叫捉贼，跟住咧 有冇跟住嗰啲臭味去揾到个贼啊？ 冇，佢亦都揾唔到啦。当时咧正好有警察咧就经过呼叫，咁啊随即咧将呢个脚臭嘅小偷咧就拘捕，经过调查之后咧，小偷咧就坦白承认自己啊犯案啦，解释自己日间时间瞓觉啦，夜晚可以去网吧酒吧玩啦，所以咧已经几日冇冲凉噶啦，所以咧佢自己都冇谂过咧，自己俾自己嘅脚臭味出卖咗咁样， 败走啊，所以真系 败走喂。即其实你呢啲个人卫生真系要检点一下啦。嗱，呢一件事当然有两个警惕啦。第一个警惕就系、是、啊，大家咧瞓晏觉嘅时候咧都要锁好门窗啊咁样啦。第二个警惕咧就系、是、叫做啊，即系年近岁晚啦，即系多咗好多呢啲小偷嘅。咁、大家即系出去玩嘅时候，特别系外游期间啦，嗰啲窗户就锁好啲啦。咁因为大家都知道依家嗰啲新楼咧，其实好近噶嘛。即系我同阿小白间屋咧，可能系。即系揽都揽到过去，握到手啊！可以咧，我录完个即食面咧，成碗捧过去，隔空咁样怼俾你。喂，小白录咗个面啦，你食唔食啊？咁样嘅，真系好近嘅嗰啲环保露台啦。最环保就 系 用电话都唔使沟通啊， 系啊， 就咁可以同对方隔篱屋可以倾到偈。 回归原始就系一种乐趣嚟嘅。 系啊，咁系啊，可能系咁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年近岁晚小心。窗户啦， 我自己屋企咧，以前咧，唔系呢度咧，再之前屋企咧，其实都试过俾贼咧入屋爆窃。 系系系。 咁嗰阵时咧，我就屋企有啱啱成家人出咗去啦，出咗去嘅时候咧，就有留低咗两只狗仔。嗰两只狗仔系咩？约瑟仔，即 系 细细只嗰啲玩具幻想犬咧。 系。 咁啊好啦，咁留低咗两只约瑟爹哋之后咧，咁啊成家人出咗去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点解我哋好肯定？仲要搞到我哋報警，即係備案啦，就話需要咧去到即係跟進翻呢件事，即係證明係有賊入個屋咧，因為佢鋸爛咗我哋個窗花，而且佢因為我嗰陣時住地下，村屋嗰啲地下嗰層咧，咁就見到嗰個欄杆，即係個窗口個位嗰度咧，係有啲鞋印喺度，然後個鞋印咧係有入過屋企嘅。即系嗰个贼咧，其实锯烂咗嗰个嘅叫做我哋嘅铁丝网之后咧，就曾经跳过入去我哋屋企入边，因为个屋企入边咧同个窗嗰个边嗰度咧都有个有好啲沙嗰啲鞋印喺度啊。咁仲有见到啲咩咧？就系见到嗰个窗框咧，咁佢曾经用个窗框咧就飞落去我哋我有张床木做嘅床，咁张床咧就俾个窗框就刮到花晒。 睇嚟你幻想翻个 真系幻想翻个 劫匪系点样行劫？ 即系都嗰阵时个便衣都有同我哋讲就话嗱呢个位咧就系啦，就有机会咧系因为我哋屋企只狗吠，吠得好犀利，咁嗰个疑凶咧。就諗住用嗰個窗框就抌嗰隻狗，係啦，抌我哋隻狗，咁點知隻狗避開咗，因為隻狗冇受傷嘛， 係、 但係咧就抌到落去嗰、那個牀嗰度，係，所以就花曬，咁、但係咧都有機會咧，就係因為屋企一嚟佢始終係爆竊啦，係咪心虛啊嘛， 有冇俾人偷嘢啊？咁 最後冇俾人偷嘢嘅、我哋都有諗，可能真係雖然係養咗兩隻約瑟仔。但系嗰两只药室咧，实在废得太犀利啦，咁啊引起附近嘅街坊注意。我哋直头见到佢嗰个叫逃走路线咧，佢离开咗我屋企之后咧，咁喺我屋企隔篱后边嗰度个铁丝网，嗰、那个即系嗰啲斜纹嗰啲铁丝网，佢就真系踩到个铁丝网凹咗，就逃走咗喺后边个树。 系啊， 成个过程咧，佢基本上系。是当其时有个便衣警探咧，就话翻俾佢哋，大概咧就系发生个类似咁嘅事啦。 似加利略咁， 系啦，帮我哋备案先咁样，咁又换过晒翻，即系换翻啲窗花咁样。咁只狗咁都叫唔知系咪功臣啦，当咗佢系功臣噶啦。 即刻请佢食啲好啲嘅嘢系咪？ 系啊，即刻请佢食啲好啲嘅嘢。 小白，你讲呢个其实我屋企都试过俾人哋爆窃嘅，咁 真係會真係有損失啦，有財務嘅損失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唔太開心嘅經歷嚟嘅。不過就最後啲失物都揾唔翻㗎啦。不過就記得啲時間就用咗好多次喺警署嗰度咯，係因為佢又要落口供，跟住又要同你 update 翻個調查進度，咁最後都係話捉到個疑犯，但係啲財物就冇曬咁樣咯。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嘅體驗嚟㗎啦。咁所以咧就係用我哋一啲咁啱我同你都试过俾人哋爆窃过啦，咁样咁所以就即係真人示范啊，真人发声话俾你听呢，即係锁门窗嘅重要性。同埋第二呢就有几点可以留意嘅。第一就係锁门窗啦，咁第二嗰样嘢呢就係盡量都要买一买家居保险啦。咁呢个真係可以留意嘅，咁你到損失招致損失嘅時候，喂乜都冇咁樣，咁就唔掂啦。咁所以買翻家居保險咧，都係一年都唔係好多錢，同埋都可以保障下屋企嘅一啲財物咧，都要大家即係可以留意一下啦，或者可以參考一下啦，咁自己比對一下啦。我又都係嗰句，我唔係做保險嘅嚇，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自己。领过嘢啊，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咁嘅叫做提醒啦，提醒翻唔好再有受害者啦，咁样你谂下，喂年尾流流，本身今年经济啲媒体都个都话 又话下滑， 又话剩噶啦，咁如果你仲要因为咁样而招致损失，你话几唔抵咧？好啦，第三样嘢就系咧，你可以同你嘅邻居打好啲关系，同埋咧， 哇呢个好紧要。这个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的邻居呢是一家大小呢有小朋友的话呢咁你间屋呢又相对安全一点。譬如我而家屋企隔离呢是有一家四口定五口住喺度㗎嘛。咁佢哋又养一隻金毛啦。咁呢又有两个小朋友而真係坚小喎，啲小朋友三四岁咁样。咁变咗佢哋成日会开门㗎。咁咧，佢開門開得多，同埋啲細路仔咧又嘈啦。咁跟住咧，個阿爸又會鬧個仔啦。跟住阿媽又會鬧個小朋友啦。 啲人氣好犀利啦。 係啦，即係你係賊人咧，你一聽到呢啲咧卡草皮嗰啲，你未必會過去嘅，因為其實好 alert 噶嘛，同埋佢一。那個屋企咧，成日係開門嘅話咧，隔離有啲咩人開門閂門咧，你會知道噶嘛。同埋咩叫做劫匪咧，或者小偷咧，即係佢冇鎖匙開門啊。佢可能要透過叫門啦、爆門啦，即係佢會整到嘈啊！即係整到你旁邊，哇！做咩咁嘈？啵啵啵啵啵咁樣咧， 嚇死我都！ 咁你就會覺得哇！即係隔離屋都會好留意，所以如果你隔離屋咧係常開門嘅，以至係多小朋友咧，即係喺晏晝時間翻學放學咧，兩三點咧就係嗰啲賊人咧嗰啲黃金時間，係 啦， 即係佢偷嘢嘅黃金時間啊！咁所以呢幾樣要點咧，都係可以避免大家咧就叫做少啲機會啦，少啲機會俾人哋爆竊嘅咁樣啦。呢啲都係一啲自身嘅經歷，一啲體會啦。我都唔想再發生喺我哋屋企身上噶啦，俾人爆呢啲過程。 賊人啊，取易不取難嘅， 係啊， 係咪先？咁大家要留意住呢個家居嘅安全啦嚇。 暂回来一早等静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个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就我莫名地欣赏我，才令我明白我怕独个，想与你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情，生命如像胚胎蹦跳无声，连笑亦从未有破声，亦没人声。 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早醒早梳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活转界交杯嘴角那香品。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回你，莫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蹉跎。人最讨厌没歌声，最大次要企衰便被承认，谈情甜再没人证，生命如像杯跳升，期待我能令你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人最讨厌没歌声，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 呢首歌曲嚟自谢安琪《我们的基因》。首先我 O 有一样讲得好啱咧，就系话要同啲邻舍嘅关系做得好好啊。 系啊， 因为咧我试过即系屋企附近咧，有啲贼人咧过嚟爆窃啊，爆窃人哋屋企啦。咁就系因为佢可能又新搬嚟啊，仲未识得附近啲人啦，同埋新搬嚟有个好似一个烟幕咁样啊，啲人唔知道咧而家系搬屋啊，定还是系爆窃啊？ 哦， 结果啲贼人用一个方法系咩咧？佢直头锯咗道门。即系佢冇爆佢个锁，佢锯咗道门，然后佢就拎咗道门走。 即系意思系当好似一个装修工人 咁样，好似搬屋咁 样啊，系装修工人咁样。喂，咁换咗道门佢啦，咁 系啦， 佢都恒常个贼人咧都有同啲街坊打招呼，系啊，道门好似残人够啊，换咗佢，点不知成道门锯咗之后， 成道门锯咗之后咧 都可以入， 就喺入边就直头有埋架车咧就搬走佢，跟住后屘个主人翻嚟之后，有个屋主翻嚟之后咧就，好似点解俾人爆先啦？ 系 啲街坊先知道，哎，我以为你搬屋啊。 哦， 呢啲都系即系所谓话拆人嘅方法，层出不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除咗拆人嘅偷嘢嘅方式咧，层出不穷咧，入波嘅方式都系啊吓，哇一球靓过一球啊！讲紧咧就系啊孙兴敏啦，咁啊被封为咧孙拿度，咁啊一个咧扭过八个球员啊，英超史上咧最靓嘅金球，咁啊建议小白有冇睇过啊孙兴敏呢球咧？ 真系要睇翻， 系好癫啊！喺自己后半场咧推过三个人啦，跟住咧你以为佢个波俾人抢啦，跟住咧。佢再推深一下咧，扭过埋其他嗰两个咧，几乎争啲扭埋龙门咯。我一阵开翻条片俾你睇，呢球应该呢个入球应该系今年咧，暂时为止英超咧十大金球其中一球一定系呢一球啦。我唔敢讲佢第一球最劲嗰一球啊，但系呢球系几鬼疯狂嘅咁啊！而次咧5-0大炒搬嚟咧，咁啊呢个孙兴文就系其中一个功臣啦。咁啊，连摩连奴啊，都咧喺比赛之后咧收起咗呢个波啊。咁佢就好谦卑，啊、即系依家摩连奴真 系 好谦卑噶。 系啊，佢行佢搵到第二个方向，行第二条 虚嘅路线啊。佢咧就攞住个波同孙兴文讲话：，啊，孙兴文，我想呢、这个波不如唔好送俾球迷啦，我想 keep 住啊。咁样 哇 哇咁样啊，大佬，即系你会觉得呢个摩连奴真系几陌生下， 同埋个感觉咧，嗱，我哋觉得陌生啦，但可能二次嘅球员咧觉得哇好窝心， 系窝心， 佢将我哋摆喺一个好高嘅位置，佢连我哋感 样嘅一个扭完波啊嘅足球，佢都要 keep， 佢真系好爱我哋、啊。 咁唔知呢个摩连奴系咪谂住退休之后去亚洲发展啦、啊、吓？想所以对亚洲啲球员都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迟啲可能教一下啲南韩啊嘅球队咧， 日职啊、韩国啊呢 嗰啲咩蔚山现代啊嗰啲咁样，唔知道啊。好啦，咁啊睇到利物浦咧继续啊赢波啦，咁啊利物浦咧轻取啊班尼茅夫嘅，咁啊作客3-0啊搞掂咗啦。其实利物浦真系无人能挡啊吓， 暂时系啊，真系系好厉害。 就算之后嗰啲比赛啊输输和和咁咧，应该轻松攞冠军噶啦。 佢仲有位输嘛，因为而家 系啊， 仲有空间可以输。 即系唔系教大家赌博啊吓，咁但系英国你知啦，好喜欢嗰啲有嗰啲博彩网噶嘛，咁样哇，佢一夺标个赔率咧系低得好紧要。总之系低得超紧要啦，觉得坐定粒六系一定系利物浦赢啊！佢领放咗曼城、李斯特城、车路士、热刺嗰啲咯，系啊，咁就冇计噶啦。咁啊，曼联咧近排踢得好翻少少嘅，咁所以又可以留意翻咧。今晚仲有一场咧英超嘅比赛嘅，咁啊单头啦，阿仙奴咧就对啊呢个徐仔邦，即系韦斯咸啦，韦斯咸主场啊吓，咁啊对阿仙奴，咁阿仙奴就状态都几差下啦，咁啊亦都睇到龙格堡究竟系咪可以担任啊坐正主帅一职咧，都有待观察嘅，而且嗰个账上不和系咪仲系咁样发生？因为见到阿仙奴啲前锋就跳草裙舞啦，咁啊，理论上奥巴美扬啦就未必会再继续为到下一季啦，来季啦，未必会再为到阿仙奴去效力啦。咁亦都见到球队就麻麻地，直情就想跳船想走噶啦。 系咯，点算咧？一队球队可以咁样啦，已经去到 都真系唔知道，都真系唔知道。系咪喺教练嗰度咧？教练都有责任，但我自己覺得球員的責任會大少少咯，因為當一隊即係蘇科叫之前上一季叫前六啊、前四啊乜都好啦，即係前排嘅球隊咧，你連嗰啲白禮頓嗰啲都要輸咧，就幾真係幾收家即係幾收家，所以希望球隊都係啦，痛定思痛啦咁樣。咁但係呢排有啲強隊回落咧，就唔係淨係英超發生嘅，即係你睇到拜仁喺禮拜六又要輸波啦，咁早記咧又要輸波喎， 係啊， 咁呢啲即係傳統強隊咧，仲要無啦啦咁樣輸咧，冇乜原因底下去輸波咧，就確係有啲古古怪怪，唔知係咪咧？大家有啲啊放假前夕啊，個心情咧都喺個心思都喺大家買聖誕禮物方面咧，即係諗住。喂，点样庆祝啊？系时候搞翻个圣诞 party 啦，咁样即系唔知系咪有嗰一下咧，就令到大家就放软咗手脚咯。咁啊，最后讲埋呢一个啦，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咁啊，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咧，星期日咧就喺石硖尾公园啊呢个体育馆上演啦。咁啊，大家睇督剑咧，我打剑啦咁啊。睇边个咧？张家朗啦、啊，咁张家朗咧喺男子花剑嘅决赛咧落后啊，底下咧连夺六番，最终以15-11咧击败队友啊蔡俊贤咧就封王。咁啊，佢赛后咧就直言啦，东京奥运咧就系目前咧男子花剑队咧最重要嘅事嚟嘅。咁呢个系啊，毋庸置疑啦。咁下年。即系要睇实东京奥运，即系各个运动员都备战。你见剑击方面，近排香港即系近几年又有好成绩啦。咁你游水方面，即系何诗蓓嗰啲又蓄势待发咁样。你见到单车方面， 单车、啊、 其实呢三四样咧系近几年嘅， 我都觉得系 希望嚟。 剑击啦，单车啦，系咪先？游泳啦， 羽毛球同埋乒乓波都可以谂下。 羽毛球又 都有啲机会啊， 猛龙出咗嚟，所以我觉得香港嗰个体育咧，即系希望即系要需要大家。梗系支持啊，去鼓励啊！如果唔系咧，就好难做到咁好嘅成绩啊！ 系啊，咁当然你话喂，唔止运动员需要鼓励嘅，翻工翻学嘅人都需要鼓励。好啦好啦，依家俾啲鼓励大家啦，咁大家加油啦！啊，星期一咧系难过少少嘅，不过难过咧都要过噶。 佢正系起草弹劾总统特朗普嘅条款，并可能喺今个星期内表决。纳德勒话会在星期一的公开听证会之后再对具体条款的内容和措辞作出决定。对于民主党人提出大量证据指控总统特朗普寻求外国协助以赢得出年的大选，纳德勒相信如果交由陪审团裁决，相信大约3分钟就可以得出有罪的决定。 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291，瑞士法郎7.908，澳元5.353，加元5.907，新西兰元5.138，欧元8.65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6点，升1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点美元，卖出1460.6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较早前也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喺马湾快线，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近住马湾一段咧比较挤塞啊，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马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彩虹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咧就接近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慢车，龙尾喺浸会桥面。太子道东去旺角啦，龙尾喺彩虹道。喺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出九龙咧就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啦，龙尾就马料水，反方向入翻上水大埔公路啦，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对出。咁另外啦，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就喺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贤、 许靖云。 在何时悲伤会逆流成河，仍是深爱着你。 留意星期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一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朱海婷。 揀一首令我覺得暖粒粒嘅歌咧，我會揀范曉萱嘅《雪人》，因為你想象下，每次聽咧，我眯埋眼都會想象到咧，有個雪人喺我前邊，跟住我手上揸住一杯熱朱古力，上面仲有幾粒棉花糖，令我覺得好 warm 好 sweet 啊！ 眼看春天就要來了，而我也想不再生存。 香港電台第二台， 音樂都有温度噶。 是啊，音乐都有温度的，希望呢如果你是怕冻的话呢，我哋一啲主持人啊，不同嘅主持人呢为你推介嘅一啲嘅音乐选择呢，都可以为你增添一啲嘅暖意啊。早晨朱凯婷。 早晨彭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星期一，而家係早上八点十分。 是啊，啱啱好八点搭两个字。咁今天呢其实喺温度嘅数字表现上面呢，我又唔觉得特别冻囉。凉凉地。 六度啊！现时室外气温11度。 系啦，不过咧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表示咧火灾危险性都系极高嘅。咁啊，即系皮肤咧就系最诚实噶啦。 嗯， 系啊，你一干咧佢就痕啦。 佢啲毛孔有冇擘大？嗰个窿毛孔大咗，话俾你知佢要饮水咧。 唔止啊，仲会咧你拗嘅话咧会起一粒粒红色嘅点点咧，咁你就知道咧真系不能够懒啊，一定要冲完凉啊，或者系早晚起身咧要搽翻啲 lotion。 见人嗰 part 先查，因为有阵时你唔见人咧，就算你以为啲衫遮住咧，其实痕起上嚟好似头先彭仔讲，干嗰种痕咧都令到你几滋扰噶。 同埋咧，如果翻工咧，你即系隔住条裤男仔啦隔住条裤咧痕咧，呢阵时不自觉地走去拗佢咧，系会好丑怪嘅。 哎哟，咁啊真系唔好懒啦吓，咁啊冲完凉光珠珠嘅时候都搽啲即系 lotion 啊，全身都滋润下啦。 真系不能懒啊，懒。同埋冷吓， 同埋冷， 唔可以冷亲个人咧，又唔可以懒散吓。咁至于今日嘅天气预测咧，请阿朱海婷同我哋讲下。 好啊，系大致天晴及干燥嘅，早上相当清凉，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夜嘅温差较大，所以气温咧会进一步回升，迟啲哦。OK， 咁啊，进一步回升真系唔怕冻啦。咁啊，但系就如果你嗰啲冬天衫咧着唔切嘅话，咁 呢几日都快着下先， 或者一早一晚啦，着多少少啦。今早咧，我见到阿朱凯婷就好有准备啦。 唉，因为我真系两个几礼拜嘅，即系啲伤风感冒未好晒咧，我好虚啊。所以我嘅着衫指标今日系比较系虚嘅人先着吓，你哋唔好好似我咁夸张戴咗冷帽。 系啊，冷帽啦，即系 羽绒啦， 羽绒啊，呢啲即系好好嘅保护嘅装备啊吓。咁去到室内嘅地方嘅时候，可能就要 要脱下嗱，要脱、出嚟， 要调节一下先得啦吓。咁希望咧大家都今朝早上咧，一路听住呢个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咧，都可以有一种咧，即系好精神嘅感觉吓。而家喺直播室咧，就有朱海婷同埋彭仔香树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迎接多一位朋友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嚟到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咧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嚟自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好多咧啲重要嘅日子咧，大家都话准备等紧咧，就话睇下有啲乜嘢嘅变化嘅。咁啊，其中咧，我谂啊，温卓培咧一定会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就系嚟紧英国嘅大选啊，系咪咧？ 冇错啦，嗱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最重要我哋要留意嘅就系星期四嘅英国嘅大选。嗱、英国嘅大选嚟讲嘅话咧，得两个可能性啦，一个而家就系见到咧就约翰逊所属嘅保守党咧胜出嘅机会系最大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当然就系工党咧亦都有机会嘅，咁但系都争好远下嘅，因为而家工党嘅支持率得30%度，而保守党挨近40%嘅。咁而家我哋最关注嘅唔系话保守党赢唔赢嘅问题啦，已经系。个问题就系话保守党能唔能够系以大比数胜出，系可以操控国会？因为如果佢操控唔到国会嘅话咧，就算佢胜出咧， 英國都唔能夠順利脫歐嘅，因為當佢脫歐嘅時候，佢個方案一攞去國會就可能會俾國會咧係阻住咗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要睇嘅，佢能唔能夠以大比數勝？咁如果以大比數勝嘅話咧，咁當然咧就正如約翰遜所講啦，佢就可以帶領英國咧就會喺順利咧就會喺呢個聖誕節前咧就可能會脫到歐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個重點所在。 咁呢一個就亦都係相當之近嘅日子啦，星期四就會知道啦嚇。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另一个日子咧，就同呢个中美贸易嘅有关啊吓，嗰个争拗当中，其中一个亦都系一个日子要 mark 住咧，就系呢个月中嗰个日子啦吓，12月15号。 系啦，嗱呢个12月15号咧，亦都系要留意住嘅，因为我哋记得咧，当时咧就美国就对中国嘅一系列嘅最后嗰3000亿嘅货品系征关税啦。咁啊，当中嚟讲嘅话，呢1560亿咧，就因为特朗普就讲咧，佢就话咧系较为民生嘅即系用品啦。咁同埋咧就系即系。會對美國嘅消費者會帶嚟較大嘅影響啦，咁佢又唔想令到美國消費者喺聖誕節要俾貴啲嘅錢啦，咁所以佢呢個嘅關税咧，佢就係延遲到咧就係今個月中，即係今個月嘅12月15号，即係今個星期日啦。如果呢一個嘅期限到之前而中美都唔能夠達成個貿易協議嘅話咧，咁就美國就即係。啲官員就講過咧，就可能咧會徵呢一批嘅關税噶啦。咁呢一批關税，如果一旦徵嘅話咧，就係講緊15% 嘅，都幾犀利噶。咁所以咧，而家呢個就係另一個咧，就是、市場要留意住嘅焦點。咁所以咧，就我哋最關注嘅就係話，能唔能夠中美真係喺呢個日子之前，即係今個星期裏面達成貿易協議咧？如果可以達成嘅，就可以咧就避免到呢一個關税。咁如果達成唔到嘅，咁呢個關税一徵嘅時候咧，咁當然咧就會進一步咧就損害到中美嘅。谈判的气氛，咁日后可能就更加困难去令到中美咧达成协议啦。 系咁啊，嗱呢日子咧就系大家特定咗某一日啦，但系亦都有一啲日子咧就向来咧就系固定咗咧系会咁样做嘅，譬如啲会咧，啲不同嘅央会啊、议息嗰啲嘅日子咧就定咗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嚟紧咧，其实呢个礼拜咧都有呢个联储局啦，以至到系欧央行咧都会议息。 冇錯，兩間央行嘅議息會咧，個公布嘅議息嘅結果咧，都係喺星期四，所以星期四真係一個好忙嘅日子嚟。咁所以嗰日我係唔可以放假嘅。咁喺朝早凌晨3点嚟講過咧，就率先咧就喺星期四凌晨3点香港時間啦，就聯儲局咧就會率先咧就公布佢哋嘅議息嘅結果嘅。咁而喺當日嚟講嘅話咧，亦都係星期四咧就到黃昏嘅時候咧，就到歐央行咧就公布佢哋嘅議息嘅結果嘅。嗱，聯儲局嘅議息嘅結果。其实要留意的因素就真的不多的，因为联储局局长鲍威尔过去都讲得很清楚，就是美国呢就即是个经济不错，他就觉得就不需要再进一步减息，所以今次来讲过没有人相信他是即是减息的机会是相当之低的。要听他讲的，我相信也都没什么特别要听他讲的，因为他都讲得很清楚就说现在美国的消费力强，失业率低，工资增长有良好，好啦，咁所以佢覺得咧係冇需要咧係再進一步減息。我覺得喺短短一個半個月一個月裏面嚟講嘅話咧，呢一方面咧冇乜太大嘅轉變，咁所以要留意佢嘅因素真係唔多。反而咧，我哋要留意住咧歐央行嘅議息會。雖然我大家都覺得咧歐央行咧有咩貨幣政策變化嘅可能性都唔大嘅，咁但係咧因為新嘅行長嘅拉加德上場咗之後嚟講嘅話咧，都冇人，佢都冇喺個貨幣政策嗰方面講過任何嘢，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想聽下佢究竟佢喺呢一方面有咩諗法咧？尤其是近期我哋見到歐洲嘅通脹率又回升翻上1%啦，失業率又回落翻去7.5%啦，個經濟好轉咗啦，仲需唔需要咁大量去量寬咧？因為我哋記得咧喺呢一個嘅。9月12号当其时咧，就前行长啊德拉吉咧，就佢因为觉得个经济差啦，咁所以佢当其时咧就大刀阔斧咧，就为由11月开始咧，就每个月买200亿欧罗嘅债券，咁而呢个咧系无限期一路咁样买落去嘅。咁而家嗰个欧洲嘅经济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咯，咁同埋当其时佢德拉吉佢咁样做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佢咧系有少少过分咗嘅。咁而家嘅新行长拉加德又会。 会唔会改变呢一个咁嘅谂法咧？咁、所以咧喺今个星期四咧，亦都系好值得我哋关注嘅一日。 哇！真系呢两位欧央行嘅前行长同埋现任行长个名咁鬼似，即系好容易读错啊！真系 搞乱噶。 前嗰个叫德拉吉，而家嗰个叫拉加德，都有个德同埋有个拉，系真系真系好容易讲错啊！好啦，咁啊，除咗话呢个欧洲啊、美洲方面嘅经济情况，以至佢哋嘅政局咧，会影响啲经济发展之外咧，都要睇下我哋自己中国噶。咁啊，中国咧就喺最近都公布咗一啲嘅数字啊，都值得大家留意，系咪咧？ 冇错啦，咁啊就喺琴日啦，咁啊中国咧就公布咗咧佢十一月份嘅出口啦。咁啊出口嚟讲咧就真系麻麻地啦，咁啊按年咧就跌 1.1% 嘅。咁而睇翻咧就十月份咧个数字咧又系跌 0.9%。咁即系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咧，中国过去四个月咧都连续咧系出现咧一个嘅即系个出口嘅下跌嘅情况，咁都几令人即系担心下嘅。咁但系好彩啦，而家我哋咧就个整体嘅贸易嘅盈余嚟讲嘅话咧，都仲系有387.3亿美金嘅，咁就都算系都良好嘅，咁比起以前讲嘅有成500几亿啊，咁即系就差咗啦，但系啦，就起码都仲有380几亿啦。咁所以就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啦。咁中国大家都知嘅咧，有名大家叫世界工厂啦。咁所以咧，佢嗰个出口啊，佢嗰个制造业啊，系有经济嘅主要嘅命脉嚟噶。咁所以如果中国嗰、那个即系嗰个出口啊差咗嘅时候咧，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亦都会影响到中国整体嘅经济嘅表现嘅。 系咁啊，即系睇见微知著啦吓，睇住一个国家或地区嗰个嘅经济嘅表现咧，其实都可以咧系分析埋咧系整个。成个地球啊，嗰个嘅啊，其他国家世界嗰个嘅经济环境系点样走吓？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阿温卓培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吓。咁啊，留翻咧星期三嘅时间咧，再同你通话 啊。好啊，星期三咧，我要同大家咧系主要咧就分析咧就喺星期四嘅英国嘅大选，如果约翰逊输或者佢系个国会攞唔到个主要嘅议席，咁啊点样去影响法嘅英镑？我到星期三再同大家细心分析。 呢个一定要留意一下。好，到时再倾。多谢你，温卓培，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愉快感觉在这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与你多往自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 二台通识60秒， 讲到万能梳及拖板的安全，除了要使用符合安全规格的插头，在每一个供电插座只可以插上一个万能梳或者一个拖板，亦都不可以使用配有不规则插孔或者是没有安全活门的万能梳或者是拖板。耗电量大的电器，例如电暖炉、抽湿机等等，就必须独立使用一个插座。拖板不应该放在潮湿或者近水的地方，例如浴室和厨房等等。如果发现插头不能够稳固地插在万能梳或者拖板上面，又或者插脚难以插入插孔，就不应该再使用那个万能梳或者拖板了。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我会用状态大勇去形容呢一位嘅女歌手，因为近排咧好多嘅现场演出咧，都见到佢非常之 fit 啦，同埋越唱越劲啊 ！Dua Lipa。 Don't show up, don't come out. 叫前度咧放下啦，唔好再挂住佢啊！呢个礼拜停留不动，占第五位 Dua Lipa 嘅新歌 Don't Start Now。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八点半之前呢同大家呢讲一讲呢有一啲嘅分享啊，彭爷爷呢真係唔係好知道呢世情嘅。 係啊。 好离地嘅嗰个人呢又俾人笑佢平行时空啊，诸如此类啦，係嘅。佢都认嘅，佢都冇话唔认嘅。咁但係呢有啲即係喺日常生活之中呢，尤其是啲小商户呢嗰啲营销手法呢，有阵时听听埋埋呢都觉得呢几有趣喎。又唔知道咧喺屋企啊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认识有几多，定系一早咧都已经系了解咧呢一啲咧各行各业啦佢哋啲生存之道。咁啊啱啦，嗱今日咧既然咧有朱海婷响树咧，又可以咧问一下咧女士们咧会唔会都平日咧喺呢一个嘅即系行街啊买嘢嘅时候咧会注意得到咧？系啊，有呢啲咁样嘅营销手法嘅咁，就系譬如咧去一啲嘅小商店嗰度咧，即系买啊，就算系买衫啊，即系嗰啲啊铺贴咧，佢哋咧有阵时咧都会咧系喺呢一个嘅买嘢方面咧，嗰个嘅营销手法咧系咁噶。我听过咧有一啲嘅做法咧就系、是、啦，譬如咧譬如会系将一啲嘅佢哋想推销，特别系想系 sell 出嚟嘅一啲衫裤先算啦吓，时装啦吓。会特登咧就摆喺咧，唔摆喺呢个陈列嘅当眼处，而系咧放喺譬如啲衣架一排嘅话咧，啲衫挂晒喺度咧，佢会放喺咧比较入啲嘅位置，或者后啲嘅位置嘅。 咦？呢、這个就同我哋平时嘅估计唔同嘅，你梗系想推嗰啲，譬如特价品啊，或者系大倾销，好想去货嗰啲，唔系应该摆喺当眼正中央嗰啲架？ 都以为咧，原来咧有一种咁样嘅顾客嘅心态咧，就系、是。放诸于女士们，所以真系要问下女士们先知道，就系当去到一啲嘅铺头度拣衫嘅时候咧，会中意咧抄后边嗰啲嘅，即系摆得咧埋啲咯，即系摆得咧后少少咧，即系唔系咧你特别咧挂喺前面嗰啲咧，佢可能咧嗰个嘅注意度咧冇咁强嘅，佢会中意咧抄后边嗰啲，觉得你硬系掟埋啲咧喺后边嘅好嘅货色啊，或者系特别嘅货色款式咁样，有冇啲咁样嘅心态嘅咧？ 我觉得未必系，即系两类咯，可能两个极端，有啲就觉得摆喺正中央吓，咁你有晒啲大嘅标。标语又几特价几多钱咁啊正，我反而会觉得咧，佢通常就系特价嗰边啦，会隔篱咧就摆翻啲正价，咁你睇睇下，哎呀查查查，哎呀喂唔系呢件靓啲， 但系嗰件 你睇真咧，其实呢个系冇减价嘅，跟住你又会觉得，唔紧要啦，呢件真系靓啲，你喺有比较之下咧，有可能就拣翻件正价货。 呢个我都发现系有嘅。呢、這个通常多啊，嗬？ 或者有阵时唔觉攞埋吓，俾钱嘅时候想话呢件唔系减价咩？咁样就会有少少嘅尴尬 咁样啦。系啊，通常都会照买埋。呢一个嘅叫营销嘅手法咧，反而我都见得多。你话系咪真系会将一啲嘅特别想去货嘅货品咧，就会摆喺后啲嘅位置咧？因为顾客中意咁样去 嗰啲中意窥探式嘅顾客 可能真系某部分嘅特别嘅顾客咧会咁做啦、另外就系咧。有冇注意呢？如果你去到一啲铺贴度买衫嘅时候，如果嗰个嘅货品呢本身呢已经系挂咗喺度，不过呢佢有个 notice 呢贴咗喺嗰啲胶袋或者系注明咗， 挂咗喺衣架嗰度，就话系有客留咗货嘅。 你会好想要？ 你会唔 会、 啊？真系噶， 会又或者咧，有阵时如果 有冇多件 啲售货员咧，佢真系着得靓，佢着翻嗰件货品咧，你望一望，咦，你嗰件几靓喎？其实就系嗰种咧隔篱饭焦香嘅心态。 哎哟， 咦，冇啦，哎呀，我都中意。跟住咧到佢话有一件咧、啊，你睇下睇下之后，你又可能会话， 即系睇嗰个嘅时间都会短啲，就话要啦、啊，就可以作决定啦。 特别恨咯，你明知就嚟冇嘅嘢咧，你就会恨啲咯。 嗱、哦，果然中咗一招先，就系如果有贴住呢个，哎，有客留咗嘅，咁咧会特别咧就望多两眼注意嘅，啊，咁啊真系中呢一招又， 人就 系 有少少呢个心态啦，系咪啊？ 咁啊，果然系吓，即系不同嘅行业咧都有佢自己嘅经营之道嘅，咁又了解多少少，有啱唔係啱同錯嘅，應該係話有對嘅，即係講中咗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咧未必係完全一樣嘅情況嚇。 Happy shopping 咧，大家。 啊，不過今日星期一啫喎嚇，努力工作下先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人在网上号召发起大三罢黎明行动，港铁表示今朝早头班车开出之前，分别在粉岭站和屯门站附近发现有外物被投掷到路轨范围内和架空电缆上，车务人员移走物件之后，东铁线和西铁线头班车已经依时开出，没有受到影响。另外在沙田站附近，两列分别上下行方向的列车触及路轨范围内的外来杂物，列车服务一度受阻，现在已经回复正常，两列受影响的列车已经返回车厂检查。警方表示，朝早五点几到六点几期间，接到报案指沙田站的路轨上出现垃圾桶，粉岭站有衣架被挂在电线上，屯门站附近路轨有怀疑铁枝或者铁通，警员到场调查。啱啱收到消息，有人在网上号召发起大三罢黎明行动，暂时多区的交通未有受阻。根据网上资料，号召阻塞交通的地区包括沙田、屯门、观塘、油尖旺和将军澳等。部分地点朝早有防暴警员戒备。其中在旺角弥敦道创兴广场外，朝早七点半左右，有近二十名防暴警员截查两名没有戴口罩的女子，其后放行。两人话是大学生，只是路过，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行为。到八点几，亦都有十几名防暴警员在朗豪坊附近戒备，有警员手持长枪。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话，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原本想请辞并留在伦敦，但北京下令他回港。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话，郑若骅没有如报道所讲提出请辞，话有关的报道全无事实根据。金融时报又提到郑若骅返港之后冇几耐，其丈夫潘乐涛旗下的安乐工程发公告，话竞争事务委员会人员到其全资附属公司调查。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话报道提及的案件正由竞委会调查，律政司司长不适宜作出任何评论。英国星期四举行大选，首相约翰逊强调，虽然保守党在民调中领先，但不能够自满，会为每张选票而战。他拒绝透露，如果未能够在下议院赢得多数议席，是不是会辞职。约翰逊重申，如果保守党胜出大选，会实现变革性脱欧，包括采用计分制去减少非技术移民的人数。又强调，英国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之间不会设有边境检查。工党党魁霍尔宾批评约翰逊信不过，重申工党上台会带来改变。一项民调显示，保守党对工党的领先优势增至九个百分点。有民调预测，保守党可以赢得下议院过半数的344席，工党就估计有221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9，澳元0.684，加元1.326，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6。 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1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91美元，卖出1461.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咧，近住启业村对出，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啦，中快线啊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咧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喺快中线噶，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就比较挤塞，咁下层都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挤塞，咁所以而家青马大桥就开放翻下层就俾车辆使用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啦，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啦，近住沙田出口噶。大埔公路上水和斜村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公路沙田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泽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科学园。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啦，龙尾芙蓉山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心，寻觅自私，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焦焦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早啊，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8:39啦，继续咧，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阿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民阵寻日发起呢个国际人权日游行，咁讲到咧系人海在现嘅，期间咧未有严重冲突，警方亦都连续咧7日未施放催泪弹或者开枪啦，属于咧系近半年咧少有噶。咁而民阵咧就表示有80万人咧参与游行啦，咁就话咧睇唔到区议会选举之后咧民怨下降，咁啊促请特首林郑月娥成立咧所谓货真价实嘅独立调查委员会啦。警方估计咧最高峰咧有183000人，而政府寻晚啊发声明回应，对五大诉求只字未提嘅。寻日游行期间咧，高等法院以及系终审法院门口咧就被掟呢个燃烧弹啦，咁被游行者咧就系救熄翻嘅。另外咧就有零星嘅破坏店铺行为咁讲。好啦，政府昨晚咧发表声明，表示游行获批准呢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咁而显示市民咧系享有和平集会啦、游行啦、示威啦，同埋言论自由。又话咧游行期间仍然有暴力以及系违法行为，包括咧向终审法院以及系高等法院纵火。咁政府声明就未提及民间嘅五大诉求，只系话咧期望社会合力压止暴力，捍卫法治，重建社会秩序，并且透过对话咧系为香港嘅深层次问题寻找出路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日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咁《星岛日报》方面嘅要闻咧就讲 O 记而策划枪击市民架和警嘅。好啦，咁啊民阵咧，琴日就喺港岛啊发起大游行嘅前夕，警方情报显示啊，一个咧就系以勇武屠龙小队啊为骨干嘅激进团体啊，计划咧就喺游行期间用真枪军警制造混乱，并且系冒警伤害参与游行嘅人士同埋市民，企图系架和警方。嗱 ，O 记咧琴日就动员啦，系半数啊，总共咧系75名嘅干探啦，咁就搜查全港11处嘅地点，拘捕11男女，包括系勇武嘅屠龙小队同埋 V 小队成员咧，以及学生，检获半自动手枪、超过100发嘅子弹同埋其他武器，系警方首次嘅检获真枪啊，同埋同游行活动有关，相信咧就系及时制止咗呢一场嘅血腥杀戮噶。嗱，勇武咧就疑啊系派呢一个骑劫，就系疑。勇武派咧就以啊騎劫遊行咧，就意圖啊係槍擊同埋嫁禍警員嘅。咁警方今次咧就及時化解咗危機，拘捕咗11人啊，檢獲一啲嘅武器同埋咧係槍彈嘅。咁啊拘捕嘅8男3女咧就係介乎20至63歲，當中咧嗱8人咧相信咧就係勇武派中嘅屠龍小隊同埋 V 小隊嘅漢群嚟嘅嚇，有2人咧就係分別啦喺為公開大學同埋。两人就系分别系公开大学同埋专业教育学院嘅学生，而另外2男女咧系其中一疑犯嘅父母添，哇！几惊啊，真系咁啊！佢咧就系报称系无业同埋工人啊。部分人曾经就系网上咧散播咧就系仇警嘅言论，被捕时咧亦都系曾经系作出系反抗嘅吓。 咁啊，睇翻啊，呢基本上咧，警方琴日咧出动咗呢一啲嘅75名嘅干探咧，搜查咗11个地方，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湾仔啊黑街5号嘅展鸿大厦一个单位，二啊就系集团啊团体嘅支援中心，负责咧就系为示威者提供大量嘅汽油弹。咁啊，探员咧入屋拘捕咧涉事嘅涉案人士嘅时候咧，就起出咗2件嘅避弹衣，但系就未发现汽油弹嘅。咁有街坊就透露啊，咁啊，琴日嘅朝早咧就系惊闻啊，该单位传出打斗同埋类似撞墙声，相信咧当时就系咧呢个探员行动啊，同埋遇到反抗嘅情况。咁睇翻啊，警察今次咧搜出嘅一啲咩嘅即系武器咧，包括有曲尺手枪、武士刀、避弹衣，咁一啲嘅弹夹，同埋咧就系子弹嘅。咁啊，3个嘅地方咧就即系搜到一啲嘅即系捣破咗啲行动啦，叫做吓，包括头先讲嘅湾仔黑街嘅展鸿大厦啦，天后炮台山道啊，富宅花园嘅住宅。同埋咧，荃湾柴湾角啊，荃湾啊，呢个系咩咧？荃湾柴湾角街系咪啊？系啦，智利宫系啦，智利宫下嘅单位嘅喺三个地方， 遍布好多唔同嘅地方。 所以咧，大家都留意而家有啲即系激进人士，究竟佢系真系咪边一派咧？真系要从佢打扮人士真系睇唔出。 但系嗰啲嘅派别咧，其实系因应翻咧不同嘅报章咧，佢哋自己嘅立场咧，有时系大家听得出噶吓， 叫做图景 啊，因为读报就。系啦，读报嘅时候咧，就有佢自己咧，系各个报章咧，为咧不同嘅人士咧，就会作一啲名嘅。 听多啲，自己再去吓。 系啊，自己分析啊，有阵时一听嗰个名，然之后读埋，哦，系边张报纸嘅，你就明噶啦。 明显啦，系咪啊？ 好，跟住再睇埋呢一张嘅报纸啦，就系、是、嚟自《东方日报》嘅，咁啊讲到咧就系私人职位空缺啊，咁啊激减超过咧就30%，咁啊青年人揾工咧可以话难上加难，咁啊本港今年六月发生嘅反修例风波，私营机构就业人数啊同月录得跌幅噶，系近10年嚟咧首次噶，至到上个月情况进一步恶化，劳工处收到私人职位空缺数目咧就系85,600个，较去年同期嘅125,000个大幅减少32%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表示啊，每当失业率上升，青年人通常都是首当其冲。因应住青年人就业情况可能转差，劳工处咧亦都会协助青年人投入就业市场噶。咁啊，寻日亦都喺网志嗰度发表啊，话到指出啊，政府上个星期三公布新一轮支援企业同埋就业措施。包括咧就系由本月啊，今个月开始啦，增加新一期嘅就业启动名额，由每期100个咧就倍增至到200个，以及咧就同时啊增加向参与嘅非政府机构发放资助，由每名学员啦每一个月8,300元增加去到9,000元，从而咧就令到一批低学历、有情绪困扰或者就行为偏差问题、学习有困难或者系长期失业嘅青年人，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获得安排非政府机构进行为期12个月嘅在职培训以及支援噶。另外啊，再培训局因应住咧政府嘅委托，今年10月推出一次性嘅叫做特别外增值计划。咁啊，供受近日啊经济不景气影响嘅雇主报读噶。咁啊，以尽快咧就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投入翻职场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啊，呢、這个名几好听吓、啊， 特别外增值。 究竟系特别外增值定系特别外增值咧？ 佢系后者，特别外增值。 哦，即系我好中意。外增值 啦，同埋之前有一个 成件事系咪 就业启动啊，两个唔同嘅计划 啊，啲名字真系好突出啊！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转睇下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啦，就讲到咧呢样嘢啊，系突出嘅，但系就唔想佢咧系影响晒我哋咁多人嘅健康啦，就系、是、啲流感啊吓嗱，踏入咧冬季服务高峰期啊，咁啊上个礼拜六咧，公立医院内科床位爆满嘅，其中咧伊利莎白医院嘅内科住院病床啦，喺午夜时间嘅占用率咧高达119%，即系超出晒噶啦，肯定就系即系又冇办法啦。嗱，超出100%嘅时候，咁即系话喺啲走廊可能又要开帆布床啦。 嗯， 好啦，嗱，威尔斯亲王医院嘅急症室咧，寻日晏昼嘅轮候时间咧，曾经超过咧8小时噶。咁有家庭医生指出咧，虽然近日咧确诊流感嘅人数就唔多，但系咧。流感疑似个案啊，就倍增嗱，一日咧可以有大约30宗。预料今个冬季流感高峰期咧会较去年严重噶，呼吁市民咧尽早接种疫苗啦。 日前天气骤冷啦，咁公立医院嘅内科病床床位就再次供不应求。咁根据医管局提供嘅数据咧，各个公立医院上个礼拜六嘅急症室求诊新症咧有成5390宗啊，其中咧就931人咧系经急症室咧去到内科留院嘅。咁而整体嘅内科住院病床嘅占用率咧，系达到系101%咁多嘅。咁而陈肇始啊，即系我哋嘅局长咧，佢亦都讲到话咧，就现时天气开始寒冷啦。虽然咧现时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对于流感嘅监测数据啊，仍然咧就喺基数水平以下，但就呼吁市民咧系尽快接种流感针啦。陈肇始又指出咧，就去年开始资助50至64岁嘅市民咧接种流感针，但反应咧就不太热烈。儿童方面咧，政府今年增强咗咧到校服务，令接种儿童咧较过往咧增加超过20%咁多噶吓。咁啊，呢一个就系嚟自今日咧系香港经济日报的港文报道来的。 好了，跟着在我手上呢，苹果日报方面的一个新闻焦点，都是近期呢，如果大家在香港想找一些地方去感受一下人情味啊，或者是有些爱的感觉呢，可能可以留意这一道，就是战前骑楼活化重塑百年嘅上海街嘅，近有过百年历史嘅，被誉为咧被评为二级历史建筑嘅上海街十栋啊战前骑楼式嘅唐楼啦。市建局2015年开始展开活化工程，历时系超过4年嘅。建筑群咧就名为618上海街，项目咧已经喺上个月就完工啦，并且就开放俾公众。其中啊面向上海街嘅十栋前唐楼立面同埋用作支柱嘅支撑嘅呢一个骑楼嘅麻石柱咧就全获保留。以呈现式的街景，项目活化之后就是会用作商业和文化艺术的用途，部分商户已经开始试业了，而当中的三分之一商户都是来自油尖旺区的。要了解多一点，其实市建局在2008年启动收购上海街600至626号共14栋的战前骑楼式建筑的时候，就希望进行活化，当中的10栋是建筑在1920至26年的，就是被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二级的历史建筑，另外4栋就是建在1963至64年的。睇翻今次咧，市建局佢做呢一个我哋话嘅咁大嘅 project 啦，其实初初去勘察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建筑群其实老化嘅情况好严重啊。例如有啲单位就做咗劏房出租啦，天台亦都有怀疑一啲违例嘅建筑物用作呢一个住宅用途啦。所以咧当时都发现嗰啲楼宇咧出现好严重嘅漏水啊，同埋钢筋啊一啲嘅生锈嘅问题，就增加咗呢个活化嘅难度嘅。不过咧，咁喺进行嘅过程当中啊，佢哋都派出好多专业嘅人士咧，就尝试去睇翻啊，一啲嘅历史嘅即系学者嘅讲翻当时嘅情况啊，街坊口述翻呢啲历史啊，翻查翻啲展报啊，政府档案记录等等咧，希望尽量咧系去汇集翻咧就系上海街一啲人情故事啊，同埋啲铺头嘅历史嘅。咁今次咧亦都将即系尽量咧就系邀请翻咧喺附近嘅商户，包括有一啲卖家私啊、食肆啊、原创品牌啊，同埋工作室等等，希望他们能够进驻这一个即是这十栋的翻新了的楼，其实这样拍出来都挺特别的。 我觉得都挺亮， 是 的。 有一次我们 可不可以拍回戏 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街景， 是的，可以拍回戏， 可以去望下 了。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彭爷爷咧又要扮下老师先。 我读错咩字啊，老师？ 呢一个系咪朱海婷同学？头先嗰个系咪草花头做个鬼字咁嘅款噶？有个 先，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系手集啊， 系唔系葵集系咪？ 手集， 手集， 好啦，乖啦。 好，唔该晒。跟住咧就再睇埋文汇报方面啦。咁啊讲到咧就系，有50个城市发起一个嘅活动，一个筹款嘅活动啊，叫做咧 香港有冇份咧？ 香港啊，报章上面就唔觉啦。咁啊，可能唔得闲啦。 我哋考虑下，可能关事啊，睇下先。 体验瞓街嘅活动。 会 瞓嚟做乜先啊？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系咪嗰啲咩穷富翁大作战嗰啲 friend 啊？ 佢咧系一个筹款嘅活动嚟嘅，我哋睇下内文讲咩先。佢话到啦，世界各地最少50个嘅城市前日啊举行咗一个叫做全球大露宿活动，咁啊估计吸引咗咧就系50000人咧去到参加噶。咁佢哋喺街头露宿一宵啊吓，咁啊为咗一啲咧就系照顾露宿者嘅慈善机构咧去到筹款嘅，咁啊并且希望提高咧就大家对无家可归呢一个问题嘅关注。 咁其中见到咧就系金像影后啊，海伦美云咧，亦都咧就系同多位嘅名人咧到场支持。咁啊，讲到嗱，全球大露宿活动啊，由苏格兰嘅社企咧去到创办噶，主要都系希望咧为露宿者提供一个工作啦，同埋住宿嘅地方。佢哋形容啊，露宿嘅问题非常之大啊，全球每一个国家亦都系有义务去到解决噶。今次呢个活动咧，好啦，睇下咩地方先，纽约啦、伦敦、布里斯班。都柏林和新德里等等的城市亦都是有份的。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参加者摄氏十度寒冷天气底下，以及是落紧雨的。亦都有参加今次这个露宿的活动的。好了，纽约方面时代广场就有900人参与活动的。其中见到就是荷里活的影星韦史密夫，应该是 Will Smith 到场。亦都是有。 瞓街啊。 佢瞓街啊，同埋咧有做一个叫做阅读前故事嘅活动啊，即系 bedtime story 系啊，即系讲故仔俾啲人听，氹啲人 瞓街， 系啦，咁啊以示咧就系支持嘅。 哦，咁啊呢啲活动都好突出啦，同埋 佢讲翻故仔会唔会系讲阿拉丁？ 也可以、啊， 可能系 佢、啊、有份演出， 卖精灵咁样吓， 要咩愿望啊吓？ 啊呢啲就有和平添啦， 冇错。 咁啊香港未见啦，定系但系其实嗰个意思就好值得大家关注。关注啊，露宿者 反省添啊！呢个大家喺社会上面嘅人，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 咁啊，系时候咧喺一个星期嘅开始咧，做个大市嘅前瞻先啦，交俾你。 OK， 好。咁上个星期五咧，其实睇翻个美国嗰个非农就业数据咧，就非常之好啊。咁啊，远远超过市场预期噶。咁就反映咗咧，即系虽然你话贸易战啦打咗咁耐啦，咁但系即系美国嗰个就业市场咧，仍然都系保持稳健嘅增长啦。咁啊，消息就即系带动翻啦，美股就三大指数都系升，大约系1%左右。咁美股又做得唔错啦，咁啊开始即係出現反彈啦，咁樣咁港股咧上個星期咧，其實後期嘅時候都開始咧出現咗一個反彈嘅嚇，咁就港股咧上個星期即係收市啦，都係即係去翻挨近呢一個即係26,500左右嘅水平嘅嚇，咁今個星期咧就即係相當之關鍵啊嚇，點解咧？因為咧今個月中咧12月15日咧，咁就係咧即係中美貿易談判啦，咁就即係有新一批嘅關税咧，就會喺呢一日咧。就會即係到期，咁究竟會唔會咧就即係實施另外一批嘅關税咧咁樣？咁如果係即係雙方咧喺今個星期咧就即係會談都冇結果嘅話咧，咁有可能咧美方咧就會對中國即係餘下落嚟嘅即係商品咧就會徵收 15% 嘅關税嘅啊！咁呢個消息當然就會即係對市場嚟講帶嚟呢個不利影響啦。咁樣啊，咁要睇睇雙方可唔可以今個星期咧就即係把握機會咧就可以達成到一定程度嘅共識啦。啊，今個星期仍然有其他嘅數據嘅，例如咧就聽日啦就會公布呢一個中國嘅11月份嘅 CPI 啦同埋 PPI 嘅數據嘅。啊，咁一路咧就即係都講緊啦，就話即係豬肉價格啦，內地嘅豬肉價格咧就即係不停咁上升啦，咁就帶動翻即係內地嗰個 CPI 就。即係升到上去一個即係近年高位嘅嚇，咁睇一睇咧就會唔會11月份咧會突破埋呢一個 4% 嘅即係一個關口啦咁樣。咁如果係嘅話咧，即係對於即係內地嘅市況咧，都會可能會帶嚟一個即係不利嘅影響嘅嚇。咁仲有就係即係星期四啦，星期四凌晨咧就會係公布呢一個美聯儲咧就會公布呢個議息結果嘅嚇。咁依家目前咧市場都係留意，即係究竟美國聯儲局究竟出年咧嗰個加息嘅步伐究竟會係點樣啊？咁估計今個月咧就唔會減息嘅嚇。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都係留意翻呢幾樣嘅事件啦咁樣嚇。咁就即係恆指方面咧就。暫時嚟講，個技術走勢咧就都好轉翻嘅，阻力方面就喺26,600左右嘅嚇，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即係短線咧可能上網空間唔算話太多，但係咧就要留意翻今個星期嘅數據啦，同埋即係中美究竟可唔可以達成到共識啦？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即係有條件咧去嘗試翻咧27,000嘅水平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咧做个大事嘅详细嘅分析啦。唔该晒 Jason，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 ？OK， 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God。Good morning， 阿欧同 Heidi， 早晨，华梅姐， 系啦，嗱，今朝咧时间关系吓，快啲讲，我其实有好多保暖嘅大法嘅，咁其中咧我又参考咗咧，有一啲嘅外地嘅朋友咧，佢哋介绍咧，如果你咧手脚冰冻、，Heidi， 你算唔算系手脚冰冻嘅女士咧？ 少少 吓，系啊，我哋女士们咧好容易手脚冰冻，如果你咧喺晚上瞓觉嘅时间咧，觉得只脚好冻啊，好难入睡嘅话咧，但系咧又想话着对袜嚟瞓咧，因为咧其实着袜瞓咧就唔系咁好噶，因为容易脚板咧会出汗啊。 哦， 吓咁就唔好，咁点啊？用 leg warmer， 哇，咁真系好 warm 噶。 系啊，嗱 ，leg warmer 咧就系暖住你个小腿嗰部分，咁咧会令你咧容易入睡，瞓觉唔使惊咧个脚冰冷啦。 但万一太热，脚板底都可以散啲热啊。 系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嘅 hashtag 就系你瞓觉着 leg warmer， 咁就唔怕烦啦。 排翻去城门隧道啦，咁影响到城隧嘅荃湾入口挤塞，就系、是、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而家车龙仍然系好长啊，去到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嘅，咁啊荃湾入口咧就系挤塞。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而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咁最主要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太子道东啊，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啦。咁而家咧系挤塞嘅。咁另外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亦都系挤塞，近窝打路道一段咧开始塞，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埋咧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丽晶花园嗰条支路落翻去太子道东咧就系挤塞嘅，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咁最后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就系大埔公路啦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好长啊，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外风 show 快活人嘅曾志豪啊！ My friend， 冬日送温暖，我会揀叶德娴和陈洁玲的千个太阳。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找多一个同你齐上齐落的朋友，多么温暖。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又再逢，就算离 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等我考下你啲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翻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子豪，咁好约我出嚟有大生意倾啊！ 博成，今个礼拜天怡咪放假嘅，我直头揾咗啲客席主持上嚟同你见个面啊！ 咁犀利？ 喂，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啊！我哋系 Era。 哇，高矮肥瘦样样都齐、 啊，啊，系咪几好啊？ 但我哋 Give Me Five 系今个礼拜一至五下昼五至七、啊，你哋得闲咩？ 请我哋上嚟做客席主持咯，都得闲嘅呢啲排。 佢哋冇嘢捞啊！ 咁就得啦，就咁话噶咯，啊，到时见啦，到时见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嚟到星期一呢9:09啊，差唔多搭二啦吓，咁啊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齐晒人，有小白，有话欧、 哦，早早早晨， 早上早晨， 早晨啊，早晨人文嚟上啊，我嗨哟， 我嗨哟， 亦都有朱海婷， 早晨啊，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诶、欸、好少可星期一会有朱海婷 啊，系啊， 好特别啊， 今个礼拜啊，大家好好 enjoy 啊， 你可唔可以预告埋我今个礼拜翻？ 系啊，星期一二三。 一二三， 但我惊你嘅病菌会唔会影响你噶？ 其实咧，今朝好挣扎嘅，我冇嘢噶啦，我会好坚强。 好，你想住晨光咧，你就会有嗰种精力咧， 加油啊！ 翻去再谂过，即系做呢 行咁样，我又冇谂住咁样牺牲。 其实做呢行咧，做嘢即系讲两句，即系做嘢系啲小宇宙嘅。有阵时你真系病到都自己可能喺度打紧仗嘅时候咧，但系你去到可能开咪啊，或者好似我哋online 做节目啊，或者 even 拍嘢咧，你又唔知嗰一刻其实你个状态系会扯到上去嘅。 嗰啲肾上腺素咧会系咁谷晒上嚟噶嘛，即系等于我哋啲晨光嘅元老咧。 咦，曾志華啊 ，Look Sir， 系啊，通常佢就系咁啊，一开麦佢就肾上腺素谷晒上嚟，精神到不得了，一闩咗麦， 好似一个波波，跟住佢就放咗个气啦。 系嗰种咧就系我谂咪做呢行啦，或者系各行各业都有佢哋自己嗰种。 我谂你爱你嘅工作，可能就会有呢样嘢去做到啊。 吓，嗰两个字叫热诚 啊。 好，咁啊，用热诚嚟打败任何嘅病菌啦。 好， 一定得嘅。好，咁至于今日咧，星期一我哋需唔需要咧用热诚去吸引我哋嘅听众打电话嚟参与晨光 Morning Call 咧？阿小白， 今个星期咧都已经满额啦吓， 十二月都系一啲充满即系节日嘅季节。 系啊，不过可以咧预早约定下个星期同埋圣诞节嗰排。 喂， 系啦，嗱，即系由12月17日开始咧， 空荡荡，其实 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 但系咧约咗圣诞，千祈唔好因为早一晚啲 party 夜瞓咗甩我哋底。 系咯， 系啊， 圣诞老人会唔高兴噶， 嬲猪噶。 啊，咁希望大家都会系把握住每一日啦吓。如果想做私人点唱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啦。咁就系预约翻做点唱嘅。哇，好自动波呢股热诚，令到阿 O 已经执起个 保数 宝咧。走过去柴房嗰边听电话 你一讲呢个 number， 我即刻起动， 件事惨咗好多。一讲柴房， 就一听到你 up number， 咪又系我去睇下 即刻打住本嘢就躝過去。 唔係，我形容得好啲，我覺得佢係充滿熱誠咁，但你期待收到你哋嘅電話。 但佢個面容係半點笑意也沒有。 有啊，佢望住笑緊，唔好 咁。有啲笑緊，有唏噓啫。 笑 咗啦， 笑樣啊，我要睇笑樣，笑。 笑咗咯，幾 sweet 你睇下。 啊， 你咁講完，你咁講完 人，你好似嗰啲。埋去酒吧， 变态佬啊！ 笑 笑下喂，好讨厌啊！ 你唔好将你真实一面咁展现出嚟啦，彭仔，我哋开始越嚟越惊你啊！ 好啦，咁我收敛啲啦。嗯，跟住落嚟咧，就轮到你啊，张海婷。 系啊， 系啊，你真系好少可啊。 哇，我真系未试过自己听自己，所以我冇反应。系啊，亲亲靓住嘛。哇，呢、這个朋友咧，其实我哋真系话上个礼拜大家都听过我同佢倾啦。阿小白都喺现场，真系停唔到噶。我哋话做多两集都仲得咯，都仲有好多嘢未倾啊。 啊，我想问咧呢位嘉宾咧，平时如果喺私底下咧，你开工咧喺电视城见到面咧，会点称呼对方啊？叫全名嘅、 我叫嘉嘉，我叫佢嘉嘉嘅。 系咪叫全名？ 佢叫你 Heidi 啊， 咁样，佢 Heidi 系啊，咁样， 姚嘉莉啊，我哋嘅靓猪妈嘉宾， 全名姚嘉莉， 听下先。 成个地线，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好啦，今个星期咧，亲亲靓猪妈继续啊，请到姚嘉莉嘉嘉嚟倾偈嘅 ，Hello，Hello，Hello。啊，上一集就讲到，系啊，你好啊，靓嘉嘉。喂，其实你都系电台嘅，即系唔好话前辈，大家都系做过电台节目，所以 我都系永远都系嘉宾主持嚟嘅。 但系都几得意嘅，有阵时我哋话喺即系凑小朋友之外 ，keep 住自己嘅工作，你觉得对你嚟讲系咪即系作为一个事业型嘅妈咪都好紧要？两样嘢都 要，好紧要。 嗯， 我系一个唔停得嘅人嚟嘅， 嗯哼， 即系我好少咧会可以坐喺屋企成日咁样喺度。睇電視啊 ，hea 啊， 我冇記錯你係獅子座噶嘛， 啊啊、 我都係， 係、啊， 所以其實同類嚟嘅，係 啦係啦係啦，你會發覺係坐唔定嘅。你我又中意運動咧，我而家仲要趁佢哋兩個，哇！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個仔咧一上到小學，我就去慶祝啊，即 係 佢哋翻 全日 啦，咁就我就可以成日去做運動啊，可以做多啲電視啊，即係做電台啦、啊。嗯、之前我又去風騷噶嘛，咁、 啊啊、 我同佢哋做風騷嘅主持啊，咁樣，咁啊即係個人咧係會精神好多，即、 嗯、 係覺得自己咧係。实在充实好多， 系有个推动力咯， 系啊系啊系啊、嗯！ 你做好多运动嘅，我试过去跳舞撞过你啦，当然你即系跳高过我好多级啦。你仲会做啲咩运动去 keep 到自己咁 fit 咧？ 我会做，我以前打羽毛球啦，我系好中意打羽毛球嘅。咁、但系因为生咗小朋友之外后咧，咁我停咗一段时间运动，真系停咗一段时间运动，啲毛病出晒嚟。 系咪尤其是系即系可能生完第一个，生完女之后咧，因 为 第一个你乜嘢都系咯系咯， 即系、 个世界转晒， 突然间系觉得乜嘢都系个小朋友为主。日日都要对住佢嘅时候咧，你就唔愿做啦，唔愿做运动啦、又唔愿做嘢啦。 其实系会真系盘劈咗自己的。 系噶， 我都有时间会的。 跟住咧，生咗仔，因为又谂住生第二个噶嘛，嗰阵时，咁、又谂住生第二个，咁你咪谂住，唔鬼减肥啦， 反正都 想啊，咁样生埋第二个先算啦，咁样。咁生完第二个，到佢两岁到啦，个仔虽然两岁，我就发觉啲毛病出嚟，我都有惊恐症嗰时。跟住发觉原来咧，唔系我。谂埋一边嗰啲嘅，原来系个身体啲即系荷尔蒙啊，嗰啲咩血清素唔够，跟住就嚟。 你会点样啊？ 我嗰时系会第一次啦，系突然间好晕，即系晕到我系觉得咧好似悬咗喺半空咁，跟住就好惊啦。就我未试过浮，因为我觉得自己点解会咁，我未试过咁嘅感觉，好唔现实嘅。我望住你个样，感觉好似唔系好现实。我感觉到自己就嚟会晕低，咁好彩我妈咪喺侧边，我就嚟晕低啦，我心跳得好快。跟住我又手心出汗啦、震啊，又成咁样啦。跟住佢真系送咗去医院咯。我平生第一次搭白车去医院，跟住咧 都几严重啊。 跟住再 check 心脏科有咩事，多数都系嘅。你有惊恐症嘅人咧，就会以为自己有病。check 身体检查去心脏科，乜都冇事嘅话咧、医生就话你系有惊恐症。咁跟住我就睇心理医生啦，我就唔系会睇精神科医生，我睇心理医生，就用心理嗰个方法嚟解决翻佢嘅。咁就例如你要晕嗰时咧，你要喺屋企再转到自己好晕，再停翻落嚟，就话俾自己听，原来晕系唔惊嘅。咁呢样嘢，因为呢样嘢系随时都会发生嘅，无端端你会晕。但如果你要晕嘅时候，你要会再晕，即系再惊嘅话咧，佢会将嗰个 symptom 咧越嚟越犀利啊，发大咗。咁你就。最紧要定深呼吸咁去解决翻呢个问题。 哇，睇你唔出，你真系行出嚟系好正能量，好 sunshine 嘅。系啊，所以嗰时我觉得奇怪，点解原来有呢个情绪病或者呢啲病咧，原来唔系话你 成日喊或者成日负能量都会有嘅。其实可能你系身体唔好、都会有嘅。 咁后屘你就即刻要做翻晒运动啦。 系啦，跟住我就开始做运动啦，再做翻运动啦。咁我去跳舞啦，因为二月二啊嘛，即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同埋我会做 gym 啦。 嗯哼， 即系又系随时随地可以去。咁我即系。因為嗰段時間我要湊小朋友，我唔可以成日都 book 定場， 係啊係啊， 或 者要弱腳啊，係咪？ 因為我驚我隨時隨地我就唔可以去，我要做嘢，要開始拍劇。 所以自己能夠係唔使受呢啲咁多限制去做運動咧，就最好嘅。 係啦， 隨心一啲， 即係隨時跑街都得嘅，我有時跑街咁樣，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咯呢啲運動。 啊，好好，咁所以 keep up 翻，即係個人又正能量翻啦，冇事啦，又索啦，又瘦啦。 所以真係運動咧，係對精神即係。即係阿 mentally 係好好 嘅，所以啲媽咪爹哋嚇係啊，即係尤其是初初生咗一段時間咧，你真係會放低曬自己以往嘅所有嘢，唔記得曬。 你會唔會啊？嗰時 我梗係有啦，我試過阿女出咗世，我諗都係半年之內，就我爹哋媽咪去咗旅行，就變咗全程就係我自己成個禮拜，即係冇乜爹哋媽咪嘅幫助之後，我湊女啦，我媽咪一翻到嚟見到。哇喂，你冇理过自己啊？快去做 facial 啦，快啲去即系做嘢， 几好口德 喂， 俾我妈话，哇你咁样， 所以其实真系身边嘅人都要提自己，同埋自己一定要照顾小朋友系重要得嚟，都唔好冇咗自己咯。 系啊，真系呢个好紧要。 不过都要经历嘅，有阵时觉得个个都系经历过跌过一排就，好啦好啦，我要企翻起身。 同埋咧，当你咧个小朋友长大渐渐长大，其实好似而家我个女呢个阶段咧，你会发觉佢。佢长大紧，已经唔系 B B 仔，佢开始思想上开始长大。其实某程度上，佢成日望住你。 其实你系身教， 系啦， 你系一个 role model。 系啦，你要自己即系样样嘢，佢处事，其实妈咪系佢最望系妈咪嘅。 嗯哼嗯哼， 你点处事，佢全部系望在眼内，即系好似个录影机咁样录住晒。咁变咗你带一个好要好嘅好嘅 model 咯，俾佢睇。你自己要做运动，你自己好精神，你自己要。即係好愛惜自己，佢哋先會咁樣去做。係， 同埋而家即係咧，以前就算我自己唔算好有運動細胞啦，都因為陪個女咧，哇踩單車啊，上山下海，你逼曬自己嘅小宇宙出嚟，你覺得其實得嘅。同埋 turn out 咧，都係比想象中係 enjoy。雖然有陣時要攰幾日啦。 你開始玩啲過山車未啊？請問 玩啦、啊，我係以前自己十零歲好中意玩，但係有段時間咧又好似少玩咗，而家咪全部 要 拎翻曬出嚟咯。 我已經好怕玩過山車嗰啲啦，仲要係嗰啲 free fall 嗰啲咧，又要啦 zip line 嗰啲。又要啦，哇！嗰啲 zip line 嗰啲掉到悬空嗰啲咧，即系我个仔掉过去，我又惊一次。个女掉过去我又惊一次， 跟住又要你 自 己 又惊一次。其实真系因为你惊噶嘛，佢哋。 但系谂翻转头，唔系佢哋嘅出现逼我哋去做咧，可能我哋又唔会 pick up 翻好多嘢咧。 系啊。 你而家睇翻嗱，一仔一女啦，女先咧，大女跟住细仔啦。你觉得对两个嘅相处系咪都好唔同啊？ 好唔同， 系咯。 女咧，我个女咧系两个性格系完全，我唔明点解可以同一个妈生系咁。个女系好，你都识佢噶啦，你都成日喺学校见到佢系好 calm， 即系好成熟咁样。 有大姐姐风范嘅，因为我女见到你个女好热情 ，Hello Kira， 佢就。hello， 系盈盈嘅啲風范。 個女，個女真係好得意。我個女係完全唔會嗰啲cute 嗰啲咧，唔會噶。即係佢係即係家姐嚟。 係啊，冷靜啲嘅佢。 佢好冷靜嘅，佢係嚴過我個女細佬。 係啊，睇住細佬添。 係因為我知道我個女咧係一個好嚴肅嘅人嚟嘅，咁變咗我成日做一個壞嘅角色俾佢嘅。反而 即係話媽咪啊，你唔好咁啦，你 serious 啲啦。 Exactly 係啦，因為我想話俾佢聽，呢個世界唔使咁緊張嘅，好多嘢可以 take it easy 嘅。係啦，係啦。即系我想话俾你听，有阵时，譬如去一个，我有一次好记得嘅，有一次啦，去到嗰个圣诞节有一个商场咧，咁已经好收咗铺好夜噶啦，咁佢有啲圣诞树喺度啲 decoration 咧就写住 do not touch， 咁我就走去 touch 啦，唔好 touch 啦 ，do not touch。收晒工啦，冇死嘅咁样，即系我反而系做个 其实同佢 balance 系啦，即系我等佢唔好咁紧张，即系有时有啲嘢可以放松啲咁。但个仔咧就过分放松， 你同佢哇一齐 touch 咪 跳埋上去添啊个仔，所以咧就教个仔嗰时咧又要另外一样人，个仔就好似个马骝仔咁样，而家到而家都好似个动物， 咁 好 typical 系一个男仔嘅性格咯，即系好男仔咯， 好比較遲熟啦，比較入耳啦，佢係差唔多真係今年先至好似似翻個人，之前嗰六年都係似隻動物嘅啫，佢真係唔聽你講。 咁兩子弟咪會好容易會唔會嗌交咧？定係家姐就係乜嘢都要睇住個細佬，就係唔會話係鬧佢。 佢哋會鬧交，但係咧我會成日見到咧。 細佬係好黐家姐嘅、 嗯， 即直頭係一個 look up to 家姐依樣嘢嘅。咁、因為家姐好 cool 嘛， 嗯、 即佢成日都會跟住家姐黐住家姐啊，或者 係佢頂 家 姐 就會避開少少嗰啲咧，就會走埋嚟嗰啲咧。但係有一次咧又好得意啦，因為有一次咧，我媽咪咧就叫帶咗佢哋兩個去想去髮型屋揾我咁樣啦。嗯咁就放咗佢哋喺街度，就叫咧有個髮型師就落嚟接佢哋上去，咁行一條街咁。跟住咧，因為佢哋唔識個髮型師嘅，咁咧佢哋落咗去咧，家姐隻細佬就好驚、嗯，就諗住咁我媽咪話：你哋拖住嗰個哥哥上去啦。咁細佬就唔肯拖住個哥哥，就捉住家姐。咁、 啊、 之後家姐咧就拖住佢。即系两个就行，所以我觉得佢哋咧会系一啲危急紧急嘅关头咧， 就是、子弟情深 嘅，系啦，佢哋就会出嚟。呢样嘢我睇过几次嘅，有一次系一个 party 咁样啦，咁一个爬山嗰啲咧 bouncy castle，、 嗯嗯、 哇，大家好似咧就 war z 咁样咧冲晒上去，好似嗰啲 walking dead 咁冲晒啦。咁我个仔咧就冲唔到上去咧，家 姐就喺上边啦。 哦， 咁跟住咧就见到啲人开始踩咁样啦，惊惊啦。咁家 姐直头咧翻落去，系咁掹阿细佬上嚟嘅。咁我就知道，即係真係一啲緊急嘅關頭，佢哋兩個嘅感情咧都喺度嘅。 個子弟嘅 bonding 就真係一直都喺度嘅。 係啦， 需要嘅時候先 show 俾你睇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我睇完我就發覺，同埋佢哋而家開始年紀大，細佬年即係成熟翻少少啦。咁佢哋變咗而家佢哋咧好多嘢都會一齊講嘅。咁佢我有時唔喺屋企，我見到佢哋咧即係喺屋企嘅時候咧，都會佢哋自己傾偈啊，自己玩啊，好多嘢講咁樣咯。開始就。越個感覺越嚟越 close 咯，佢哋。 嗯，所以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哋話，即係子弟啊嗰、那個嘅 sibling 之間嘅 bonding 係好重要，亦都令到你而家可能就算你出去做嘢忙啊，見到佢哋都兩個大咗啦，溝通好咗啦，或者第日真係去到啲 teenagers 啲青少年嘅階段，都希望兩個可以互相去到即係幫助啊，或者睇住大家。 咁當然呢個我諗每一個父母都希望。 其實好驚㗎嚇，望住呢啲青少年下一個 stage 其實我哋係好擔心好驚。 咁所以我係好希望，即係我都話我會成日都希望佢哋兩個係好好嘅感情咯，因为即系到佢哋大个嘅时候，你知道我哋已经迟生噶啦嘛，咁、其实最终系佢哋两个相处嘅时间系最多嘅，咁、变咗应该即系希望俾佢哋两个嘅感情系会。好啲咯， 好啊，咁啊，继续睇住佢哋啦，好开心。同嘉嘉，我觉得应该起码做四集。我哋今次吓咁啊，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先、 啊， 下次应该有机会我哋再吓，可能亲亲靓猪妈又请嘉嘉上嚟啦。 好啊，好啊， 好，拜拜， 拜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即係對於呢好多啲家庭呢形容呢自己仔女就叫咩、啊、自己嘅骨肉嚟㗎。 自己骨肉㗎、啊、親生骨肉㗎、啊。 梗係要愛護好好教導啦係咪呢隻歌咧就應該唔係好啱， 我諗起關公 要叫咩啊？呢隻歌 刮刮刮， 所以咪話諗起關公咯。 你冇將兩件事混為一談 啊！係嘅，唱歌嘅朋友係黃然啊。 晨光追蹤31。 哇，唔好意思啊，黄金两分钟咋 ，cut 神罗启生。 喂，今晚咧要睇铿锵集啦吓。 系。 咁铿锵集咧，你知咧过咗呢个半年啦，呢、這个反修例事件啦咁样。今晚咧就有两个家庭，一个叫阿梦啦，咁佢咧就系、是、佢系估唔到咧自己会成为爸爸眼中嘅暴徒啦，垃圾啦咁样嘅。 女仔嚟噶。 是啊，但是阿梦呢、嗯、啊原来佢是出生在呢个警察世家㗎。 哇，因为矛盾好大喎、啊、 所以呢佢呢、嗯、就是一心是諗住呢将来大个呢都要投考警察㗎。 嗯， 咁而家呢因为呢啲咁样嘅政治拗撬嘅家庭里面呢佢已经离家出走啦。 係。 係啦。咁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抗争者啦。咁呢个年轻人呢就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呢跟埋阿哥去占领区嗰度呢咁受到呢个政治启蒙喎、 哦。 咁、 哦、 但係因为呢个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呢即係哥哥就觉得即係对社运好感到失望。跟住呢又成家立室啦。咁所以呢就政治冷感啦。啊点知而家个细佬呢就走咗去前线嗰度。吓、 嗯， 仲话咧每次抗争咧，即、嗯、系好似抽生死签咁样，令到屋企人咧好担心咁样。 咁呢， 所以呢样嘢都比较头痕啦。 咁似乎今晚嘅港台电视31，如果系睇呢个铿锵集咧，嗰、那个嘅主角咧，都似乎系站咗喺呢一个嘅即系出去参与嘅一啲人士，点样屋企里边嗰个关系啊吓？ 嗯， 啊咁啊，嗯，留意住。 喂， 系啊， 系咁啊！另外啦，仲有时间啊， 仲有十秒。 点解工程出咗事咧？达拉斯啊，座大厦犯咗你个毛病啊？ 乜嘢啊？ 太过耀眼啊！啲年份都望唔到啊！ 好啦，多谢你，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人在网上号召发起大三罢黎明行动。港铁表示，今朝早头班车开出之前，分别在粉岭站和屯门站附近发现有外物被投掷到路轨范围内和架空电缆上。车务人员移走物件之后，东铁线和西铁线头班车已经依时开出，没有受到影响。另外，在沙田站附近，两列分别上下行方向的列车触及路轨范围内的外来杂物，列车服务一度受阻，现在已经回复正常。两列受影响的列车已经返回车厂检查。警方话，朝早五点几到六点几期间，接到报案指沙田站的路轨上出现垃圾桶，粉岭站有衣架被挂在电线上，屯门站附近路轨有怀疑铁枝或者铁通，警员到场调查。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话，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原本想请辞并留在伦敦，但北京下令他回港。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话，郑若骅冇如报道所讲提出请辞，话有关的报道全无事实根据。金融时报又提到，郑若骅返港之后冇几耐，其丈夫潘乐涛旗下的安乐工程发公告，话竞争事务委员会人员到其全资附属公司调查。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话报道提及的案件正由竞委会调查，律政司司长不适宜作出任何评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到昨日的民阵游行过程大致和平有序，暴力破坏活动有所收敛，认为香港市民或者正是以自己的言行表达对暴力的厌倦。文章又说，黑衣暴徒再次偏离游行路线，堆积杂物堵路，又破坏商铺和警方对峙，更加在香港终审法院、高等法院门前纵火，显示了暴徒誓要滥炒的野心，认为市民应当清醒，驱散谎言和暴力，将和平理性表达诉求的市民和违法作乱的暴徒区分开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说，委员会正是起草弹劾总统特朗普的条款，并可能在今个星期内表决。 纳德勒话会喺星期一嘅公开听证会之后，再对具体条款嘅内容同措辞作出决定。对于民主党人提出大量证据，指控总统特朗普寻求外国协助以赢得出年嘅大选，纳德勒相信如果交由陪审团裁决，相信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得出有罪嘅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进一步回升。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2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4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8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2，升6毫；中国生物制药10.56，跌6仙；建设银行6.27，跌2仙；阿里巴巴197.9，升4毫；友邦保险77.8，跌1.5毫；小米集团9.47，升1.3毫；华润燃气43.25，跌2毫；中国建材7.5，系升1毫；中信股份10.02，升5仙；金思瑞生物科技21.1，升1.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4，加元1.326，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0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42美元，卖出1,46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道东噶，就系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对出。中环湾仔绕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城市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两分钟前清理好啊。咁而家咧一带咧车多少少啫，咁车龙差唔多散晒噶啦。就系、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咁城门隧道啦去沙田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彩虹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在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的交通灯啦，窝打路道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仍然封闭噶，影响到窝打路道啦，同埋弥敦道交界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艺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和报名，2020年7月6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看看吧。 艺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难得咧，星期一有朱海婷坐镇啊！今日呢个享乐时代，梗系等你系啦。如果系平时礼拜一咧比较少听到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即系今日可以听得到星期一嘅节目咧，就送多个朱海婷嘅享乐时代俾大家啦。 又或者平时听开，但系都系唔系我啦。通常星期一、二、三系芭比啊嘛。 更惊喜啦！ 大家好啊，我系朱海婷啊，我仲系动作， 有镜头。 好开心啊，喺晨光为大家服务吓。咁啊，其实星期一我介绍呢一样嘢咧， 系 啊，都要等到周末先有得去噶。不过讲定先啦，因为可能咧今次系特别为咗小白呢啲。咁样嘅爹哋啊、妈咪啊、小朋友介绍噶， 即系有仔女嘅， 系啦，或者我唔系，可能大人都中意玩咧。嗱，阿鹏仔，你哋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应该就系叫鬼口水？有冇玩过呢啲嘢？ 有， 绿色嘅。我細個玩過咧，就係、是、去嗰啲咁樣嘅玩具店咧、一個膠桶，個膠桶咧扮到好似，其實好似係紙杯咁嘅啫，佢扮到好似垃圾桶，綠色嘅，然之後入邊咧就有啲綠色，好似江湖唔江湖咁樣，就係叫鬼口水嘅物體咧，就倒出嚟就拎翻屋企玩啊咁樣咯。 其實你倒喺隻手度， 搭嚟搭去啊， 搭嚟搭去啊，跟住又可以拉唔同嘅形狀啊，咁但係又唔會話食喺隻手度啊，其實都。 但其實好快好污糟嗰嚿嘢。 睇下你點碌喺邊度啦。 譬如你喺台度碌下碌下咧，就会黐晒尘啊，或者污糟嘢咯。 小白咧，小白个仔仔，小白都细个，系咪未开始咧？ 佢未玩，但我细个都有玩。 其实佢系咪自制鬼口水就得啊？即系嗱，细佬哥咪成口 嗰啲细路口水嚟嘅。 小朋友嗰啲叫补口水同玩口水， 玩口水啊嘛， 唔使鬼口水，佢玩口水。 今次 咧系有得玩咩？ 今次点解会介绍咧？因为咧而家呢个年代吓，即系讲紧由小学开始啦。我唔知道有冇去到中学，应该都唔玩嘅。可能小学阶段嘅小朋友咧，佢哋就好兴玩，佢哋而家就用英文就叫玩 slime 嘅。S-L-I-M-E slime， 咁啊好中意玩呢个 slime， 但其实咧，当我讲翻即系，譬如同我屋企人一啲年长啲嘅人玩，就即系好似你哋咁嘅反应，嘿，咩即系我哋细个玩嗰啲鬼口水，不过而家佢哋玩。其实我都唔知啊，你知啦，一兴咧系突然间你个女会有一翻嚟同你讲咧，就会突然间由零嘅认知到到佢系好钟爱呢小朋友嘅。 之后发现原来好多人中意玩。 小朋友嘅热潮就系咁样啦吓，咁而家咧其实个热潮就去到咧，基本上可以自制啦，好似你咁讲，唔系用自己啲口水，系真系用一啲方法你喺屋企可以 DIY 做到啦。 系， 或者而家出边都有好多商品就系卖啦，但系当然就唔可能唔同你哋细个玩嘅时候净系得绿色一个包装啦，好多唔同嘅即系 色 的我今次介绍呢间就是香港第一间啊开嘅就系专做咧呢啲鬼口水或者 slime 嘅铺头，你可以由个小朋友入到去咧系即系自选嘅 package 嘅，咁啊好开心啊！俾你睇下先。首先入到去咧呢一埲就 系 嗰一埲墙啦， 系 彩色嘅， 彩色 糖果店咁， 一个个好细嘅渣，你可以咧就去攞唔同嘅，其实睇落去唔系糖果，全部咧都系你大约觉得系手指公。 中或者系手指尾咁大，一啲我哋话 finger size 嘅一啲嘅细细粒嘅玩意，胶嘅玩意系我嚟摆落啲即系 slime 呢啲鬼口水嗰度玩嘅。 哦，即系饰物仔喎，呢个系。 而家系好兴啦，将。算唔算飾物？係咧，加落去嘅，或者係飾物啊，或者係配件啦、啊。其實你係將佢咧一兜咁樣做出嚟咧，可以做到有唔同嘅元素喺入邊嘅啫。 其實係點玩嘅咧？ 係咯，我都係唔係好明 白。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啲鬼口水咧就成劈咁樣，係啦，跟住咧劈落人哋嗰度，你睇下你幾核突，有鼻涕咁當係咁樣玩啦。咁我想理解一下依家啲小朋友究竟係點樣看待呢一個 material？ 你可以一嚿啦，擺隻手度猜猜摸摸，拉長整高同埋。是搭来搭去咯， 但佢拉长整工，佢最后都系会搭翻落。 系咯，啫喱状。 所以我又觉得而家呢一代玩嘅 slime 可能同你哋嗰阵时咧， 真系唔同。 其实个物质有啲唔同啦。首先讲翻今次去带咗女女去感受呢一间铺头，特别在就系佢可以自己自制。 佢系地铺嚟噶， 地铺嚟噶，一个商场入边嚟噶。 啲地铺租几贵啊？而家 哦，依家可能经济萧条又回翻啲啦，系咪？ 首先俾你睇先，其实而家嘅鬼口水咧，佢有两种嘅。第一种睇落去咧就系透明状，好似啫喱咁样。 系、 而第二种睇落去咧就系有奶白色状，好似系粉状嘅。咁、其实你做出嚟咧都系用咧，嗱、我哋今次 D I Y 做咧，首先。就俾兩兜嘅膠你先，譬如我揀咗個兜，我想做出嚟 pastel， 好似粉色 有顏色定冇顏色， 就係、白色嗰兜啦， 即係好似 original， 就係白色一笪。 咁反而原本綠色我哋細個玩嗰啲唔見咗。 譬如小朋友阿女做嗰兜就係全透明嘅膠啦，咁我哋就由呢一個第一兜開始咯。 透明。 好啦，咁個步驟就係咧，你首先咧就要加咧一啲嘅顏色，好得意嘅佢。其实样样嘢都俾你可以自选，譬如呢一兜， 我哋细个买嗰啲已经现成咗啦。 有颜色嘅颜料啦，咁我哋就拣好啲唔同嘅颜色嘅颜料，好啦就滴落我哋个兜胶嗰度咯噃。好啦，咁你自选沟色咯，你中意沟你唔中意唔同嘅颜色。 有冇人教啊？一路 有嘅， 有 个 座驾挑塔咁样。 冇咁夸张啦，不过佢系啲 shopkeeper， 但你都可以问佢嘅任何嘅意见啦。好啦，咁啊喺度搞下啦，就混色啦。跟住啦，又有另外一兜咧，就好似啲香薰咁嘅东西。东西亦都系喺呢度啦， 即系有味、 你可以加味嘅，例如当时 好唔同， 可以加肉桂味，可以加云呢腩味、朱古力味。譬如我就拣咗个 candy 嘅，好似系一啲 pop candy 啊咁样嘅，cotton candy 棉花糖味啦，香蕉味，即系其实咩你都可以加咯，有味觉嘅刺激啦，有颜色嘅刺激啦。好啦，咁你搞咗一兜啊，你觉得你自选中意嘅颜色啊、味道嘅东西之后咧，佢就会加少少咧。當然我哋即係啲媽咪帶小朋友去玩，就講到每一樣嘢都有學習嘅動機啦。咁就加呢啲咧，白色叫 activator 嘅液體，其實當然 activator 即係有少少 chemical reaction 嘅，其實即係有啲化學嘢㗎。 咁就會令咗佢由本身嗰兜軟軟嘅膠咧。就會令到佢凝固啦。搞下搞下之後咧， 打芡咁咯， 就會變咗呢一種嘅狀態啦。由頭先係好似一兜你當係好似煮餸嘅話面粉水咁樣啦、到到而家咧就一兜好似麥芽糖咁樣啦，係啦，全部係唔食得㗎，我哋係用嗰個食物嘅質感去形容啫。好啦，咁啊變咗一嚿咧凝膠啦，但係凝膠得嚟咧，其實佢有啲似你可以有黏性，可以拉啊，可以有擴張性，好有彈性。 即係好似面條喎、 啊，即係活到老學到老啊！ 如果你做 唔到朱愛婷教我哋幾個一路玩鬼口水， 未玩完咧、 啊。 未玩完啦！你用食物嘅形容就似咧，我哋將會焗曲奇嗰兜刀啦，嗰個曲奇刀啦，似嗰嚿啦嚇，你擺雪櫃前面。好啦，咁跟住咧，你咪將頭先咧每個小朋友入去咧，嗱，你睇我同個女喺度鬥拉咧，佢邊一兜拉得高好啲？ 真係 好似面粉狀咁啦。 佢現場其實係似一個小型嘅 workshop 咁。 係啊，其實佢入到去就大約有五至八張台啦，咁成埲牆就係頭先講啦，每個小朋友入去咧，你就好似飲酒，如果你飲個shooters 嗰個 size。嘅杯仔就装一啲嘅装饰物咯，咁好啦，你整咗两兜之后咧，其实佢就会俾你咧将佢摆落一个嘅胶兜嗰度，你尝试好似一兜大嘅 body cream 咁大嘅状态啦。 咁之后点咧？ 咁你就摆落去，就将你头先有嘅配色加埋落去。咁、 已经拣咗配色 呢一盒咧，你就可以攞翻屋企啦。咁你几时中意玩啊？猜啊，玩啊，咁就变咗你可以带翻屋企继续玩咯。 其实真系嗰啲嘢咧。 循环系咪？ 某程度上咧，有几反智啊！即系对唔住啊，几反智嗱，即系等于以前咧，彭仔嘅年代细佬哥嘅时候咧，就系、入去玩具铺，就买一个现成，就系嗰嚿嘢，就拎翻屋企玩啦。而家佢将嗰件事咧。 倒翻转头，由零开始，你自己俾钱啊，去整整完之后，你拎走嗰嚿嘢。 但系其实我哋好多时就系话， 你仲以为自己傻咗？ 唔系，咁呢个系 tailor made 嚟嘅，即系有得拣唔同嘅颜色嘅，譬如 你睇下你几唔开心， 我又唔喺度。 所以我哋先讲声对唔住，即系而家咧，我去餐厅外卖一嚿一碟扬州炒饭。拎走， 依家俾啲材料你啊！ 你行入去个厨房度自己起锅，买嗱你先拣咗个米，然之后自己变咗饭，跟住你再买啲配料，自己炒埋先走。 呢度咧有棵葱，自己切粒啦，自己想加葱花，自己剪落去啦。 你哋随意笑啊！呢啲咪就系因为你哋未做父母咯。你唔知道咧，原来其实呢一样嘢，你令佢包装到好有学习意义，令佢能够亲身感受。其实而家小朋友太多嘢都系已经 ready 俾佢啦嘛。系 啊。 小白，快啲帮我评反一句。 我撑你啊 ，Heidi。 系啊， 即系冇可能样嘢喂晒俾佢哋噶嘛。 而家二比二 最重要啊， 打成平手。 Vincent入嚟， 佢都系冇仔女噶。 咁你 睇佢个款都唔似有啊。 只狗喎， 二比二咪好咯。 阿祖，阿祖喺隔篱，你投票。 阿祖唔会有仔女啊，除非你养啊。 阿祖，阿祖话鬼口水，鬼口水 lock 埋吸我裤子。 唔系啊，阿祖话我唔加入战团，唔好搞我，唔好搞我。 我想问啦， 系啊， 咁样嗰。个洗费系点咧？ 咁其实，我唔讲，我唔讲评价啦，我讲个 figure 费俾你，大约系200蚊有找啦。咁你都可以玩 玩咁耐啊，200蚊 咁样系啊。 咁我几好消磨时间喎。 嗱，你转态转态。 嗱， 转态。 我估佢系逐样计钱咧嘛。 哦，哇，咁咪过分咗啲？你搵一粒公仔唔通计你5蚊？ 系啊，我以为佢真系咁计啊。嗱，你嗰拣嗰啲饰物咧，我就以为咧等于去嗰啲糖果店咧，咪好兴成条啊。 要同你磅嘅。 系啦，任你拣几多，跟住最后 磅。头先就系话咧，你每人一只小杯仔咧，你只杯仔入边啊，你装得到嘅饰物咧，其实就已经包埋嘅。咁當然你唔好太過分啦，其實亦都教小朋友，喂，你係要有一個 budget 或者係有一個限制嘅，你就去攞咯。其實都係好悶，而家已經好苦噶啦，所以咧開咗第一間之後咧，基本上啲小朋友你知啦，啲小朋友都係一傳十，十傳百。 係咯， 媽咪啊，小白玩咗啊，我又要去試啊，咁所以即係早少少啦。嗱，依家聖誕前夕介紹你哋咧， 嚟啦嚟啦， 有原因㗎， 吸引咗啲俾佢。 自己去發現咧，我帶棚仔去。 如果兩嚿水就真係 可以一試。 投票再投票， 再投票。 哎，算啦， Heidi 今日想拣呢一首作品， 都系配合小朋友近期系好兴，佢哋系中意咧，好中意听 Camila Cabello 嘅歌。 系啊，咁有呢首 好热情嘅， 最新啊 ，Liar 啊。 No, no.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有一位孝顺嘅孙仔定孙女啊？ 孙女， 孙女， 思韵啊， 思韵， 思韵，其实佢爸爸就 系女女 啊，女嚟嘅， 哦，女女，啊，但系话啊，系咪公公生日？ 爸爸生日， 哦，即系思韵嘅爹哋生日，啱唔啱啊？ 系啊， 系啊，哦 ，uncle 生日，咁啊，阿思韵就已经系妈妈嚟啦， 系啊，系啊， 咁啊，阿孙系孙仔定孙女啊？ 孙仔有两个嘅，佢一个大，哦、我就系大嘅，咁仲有我细妹有个细孙仔系啦。 你嗰位小朋友几大啊？ 我嗰个十四岁啦。 哦，十四岁少年人啊，真系大啊，真 中学啦， 真大啊，个真系。 系啊。 好啦，咁阿 uncle 生日有啲乜嘢嘅心意想表达下咧？ 咁我首先想同爹哋讲生日快乐啦。咁希望佢身體健康。咁唔知佢而家聽唔聽到啦，因為佢依家咧都起咗身嘅啦，可能喺度睇緊新聞。咁啊，希望佢都聽到啦，係啊。 如果聽唔到，我教你一個方法啦。你之後咧教佢上網啦，可以聽翻我哋港台嘅節目重温啊，《晨光第一線》，揀翻今日就可以聽到噶啦。 但媽咪而家都聽緊嘅啦，已經。 咁啊， 即管講。 Hello， 早晨啊 ，Auntie。 Good morning 多。多謝曬，多謝曬。 係。咁啊，Uncle 有幾個仔？女啊，加埋你啊，同埋有个妹嗬， 两个系啊，系啊，系啊，两个，我同埋细妹。咁啊，细妹就系啦，有个四岁嘅仔仔咁样咯。 咁啊，两个外孙咁啊，会唔会兴唔兴一家人一齐庆祝噶？ 会啊，今晚咧就都会同爹哋一齐食饭嘅，一家人同埋爹哋啲好朋友咁样咯，系啦。咁今日都会好开心咁样，系啦。 咁啊 ，uncle 系嗰啲叫登陆啊，定系乜嘢咧？已经几岁？ 咩登陆啊？冇 即系几多年纪啊？咩年纪啊？ 如果系啱啱踏入六十岁就叫登陆咁样咯。 系 ，uncle 系几多岁啊？ 好后生就六十头咋？ 咁佢即系登陆咗咯，好嘢！ 啱啱啫嘛，吓咁啊，仲系其实好壮年。 佢六十四岁，不过系 好壮年啊，都系属于啊，应该都周围去玩噶咯， 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啱啱就佢即系每一年佢都会去旅行嘅，咁就我亦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可以去多啲旅行咁样啦。 系咁啊会唔会同埋佢嘅太太即系你妈妈一齐去？ 啊会噶会噶，每年都一齐去噶佢哋。 讲嘢咁得意嘅。 系啊，有阵时咧可能净系同啲老友去咧， 系 就唔使楞埋个老婆噶嘛，会成。 冇噶冇噶，次次都同埋妈咪一齐去。 咁啊好啦， 好恩爱啊，系啦，咁啊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可以咧即系周围。去玩嗬，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本来有一首歌咧，外语歌咧就想拣嘅，咁但系咧就未必咧揾得到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拣咗另外一首歌咧，呢首咧就大爱一啲嘅歌曲嚟嘅，咁啊希望咧即系女女啦，即系咁有心啦，点唱俾uncle 听啦，系咪？咁啊亦都代啲外孙啊点俾阿公公听啦，啲外孙有冇咩心意啊？ 有嘅，阿力行都同公公想讲，公公身体健康啦，系啦，每日都开开心心。咁另外第二个外孙咧就希顿啦，希顿啊成日都氹到公公好开心嘅佢，系啦， 记得得嗰几岁， 系啊， 啲宝贝即系心肝宝贝， 就开心到不得了噶啦，系啦。 咁大有大开心啦，细有细好玩啦， 大家 happy 啦，最紧要吓。 好，咁祝你哋全家都健健康康啊，大家一齐啊，开开心心啊，每一家都吓。好，咁啊，多谢你，我哋送上呢一首歌咧，系啊，叶丽儿姐姐大爱嘅歌曲嚟嘅，好简单一个字，歌名缘。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哀，隔膜求而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相衬相爱 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心相牵，真意相待，仁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友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洋溢了自由博爱，阳光中愿见，愿见欢笑，微笑里痛苦可以笑，笑有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心相牵，真意相待。 好啦，呢首歌呢都结束咗我哋今天嘅晨光第一线。 要讲拜拜啦，拜拜。